13，卓輝會帶俾你一個難以置信嘅陰謀，而依個陰謀仲可能牽涉兩單謀殺案添。卓輝更加會送上一條疑似 UFO 嘅片段，同一段可能係同外星人接觸嘅訪問。 欢迎收听 MJ 十三，我系你嘅节目主持卓飞。咁啊，今日啦， 我系刘璐， 阿廖廖， 廖廖， 咩嚟噶？普通话嚟噶？ 廖廖， 好啊，好耐冇见过刘璐啊。咁啊，今日 MJ 十三，不过唔记得话俾大家听，今日咧我哋 MJ 十三咧迈向第70集啦，已经 70集啦， 恭喜晒，恭喜晒，恭喜晒啦。咁啊，上次。山城首期就做到70集，我又 off 咗噶啦。 系系、哦， 七十集咧就 off 咗啦。 我好似挨咗20几集噶都。 之后 我好似系。 系咪辛苦你啊？ 挨咗，挨大咗。 咁啊，咁啊，今日第70集 MJ 十三啊，咁啊，有啲嘢要先去解释翻，或者回应翻有啲听众啦。上个礼拜咧就有位嘅女士啦，咁系 Anita Monjani 咧，咁佢就嚟咗做呢、這个。嘉宾嘅，咁啲听众朋友就话：，诶、欸，奇怪，点解你个即系因为而家我哋有视像啊嘛，咁啊录住个视，即系一路录住我哋啊，咁但系点解中间嗰度有成十分几钟系冇咗视像个画面，净系系 系啊，我都似见到有个 系咁系咁摆嗰啲相出嚟，点解咧？咁其实咧，即系呢样嘢咧，我唔知点样解释俾啲听众听嘅。首先咧，个录音一路都冇事嘅，个摄影机咧亦都一路都冇事嘅。OK， 咁我唔知道係 Anita 佢個能量太勁啦，定係咩原因呢？咁呢嗰部機呀擺當時擺咗喺呢度，咁就喺度影住我哋。佢部機呢每隔一段時間呢自己停。 哦，即係個影像嗰個 成部機自己停咗。 但係個 但 係 佢 冇 電 㗎 喎。嗱，因為我哋錄音就係、 是。係囉，即係博落電腦㗎嘛，即係嗰個就冇問題嘅。 畫影像呢就自己停咗。咁、停咗之后呢我哋都唔知嘅，即係因为未试过咁样停㗎。咁停咗之后跟住我哋喂停咗喎，咁唔怕啦，即係唯有冇辦法啦，你录咗录咗啦。咁於是乎就要再去开个即係再开返部机再录啦。就如是者每一节都系咁样，去到录到一段时间呢佢自己停，咁任佢自己揀时间停㗎，我哋都控制唔到。咁总之停咗就冇咗啦。咁咁当然即係喺 MJ13 里面嘅剪接好简单啫，咁我就停咗就系我摆相咯。因为我声音一路录住嘛，所以冇问题嘅。咁但系最有趣嗰样嘢就系咩咧？录完之后咧，佢走咗之后咧，嗰部机冇事，完全冇事。 我以为你话佢走咗之后咧，啲画面就出翻嚟，咁我仲惊。 咁就好惊啦。咁佢唔系，佢录完之后部机就冇事，我哋再测试冇事，跟住之后再录其他嗰啲集数咧，完全系冇问题。乜事都冇。 今集我哋可能系隔分钟嚟停嘅。即系每一分钟， 你唔好吓，你一搞到我要 keep 住望住佢，系咪即系着咗盏灯咁样喺度？好啦，咁呢个第一件事，咁点知咧？跟住我想讲俾你听咧，就其实我哋嗰日录完之后咧，咁因为我哋之后有第二个节目录嘅，亦都系同阿 Anita 继续做，就是、即系唔系我主，唔系 MJ 十三，另外一个人阿袁医生录佢嘅节目咁，点知录下咧，系袁医生嗰支麦咧，系突然间扑一声熄咗。 好似未试过， 我未试过咁扭， 我以前 录 嘢都未试过。 我哋净系试过听到声，我哋净系试过熄咗电脑啫，但系未试过系突然间熄咗，都未算。跟住阿 Clock 嗰晚即系帮我哋录音嗰日，阿 Clock 帮我哋录音，阿 Clock 翻到屋企，佢屋企部电脑坏咗。 点解啊？ 屋企部电脑死咗，开唔到，跟住仲未完啊！跟住到第二日嘅晏昼咧。我哋圆望台即系我哋有一部嘅 notebook 嘅电脑喺度，嗰部 notebook 电脑咧用咗好耐嘅，即系开台到而家一路都用冇问题。 亦都好少用，基本上一个礼拜可能开部机一两次，或者有阵时需要带出去做嘢，或者有阵时我哋录要透过 Skype 去录嘢嘅时候咧，咁、我哋就会着咗嗰部机，基本上系好少用嘅嗰部机，嗰部机无端死咗 hard disk， 即系唔止一单、啊， 全部嘢 三四五单、啊， 全部嘢冧晒，咁就。即系嗱，我唔可以话乜嘢，但我即系觉得哇，佢个能量 太过巧合， 太强劲啦！佢个能量好劲。 如果咁多件事连接埋一齐，只能够讲话太过巧合。如果唔系嗰个能量嘅问题嘅话， 我都谂唔到点样解释啊！咁啊，所以咧上次嗰集咧，咁啲听众朋友都忍受翻啦，即系我哋要摆啲相落去顶住档，因为冇理由摆个画面落去写住。 或者摆你嗰啲自己嗰啲私人嗰啲写真相啊嗰啲咧， 我冇呢啲咁嘅嘢。 你有嘅、哦， 我冇呢啲咁嘅嘢 我见过、哦。 你唔好讲啲废话啦。好啦，咁啊，另外一样嘢要同大家讲嘅咧，其实本来咧上个礼拜嗰集咧，应该话上个礼拜嗰集咧，应该有一条片要俾大家分享俾大家睇。 嗯。 咁但系因为时间嘅关系，所以我哋就延迟到今日呢集咧，先至俾大家睇。嗱，今日咧，我哋讲咩咧？我哋讲紧一单阴谋。怀疑阴谋论嘅嘢啦吓，但系同时间咧，其实今日我哋都会再有一个访问，同埋亦都有一啲片咧要俾大家睇。咁嗰啲片咧同埋嗰个访问咧都同 UFO 有关。咁我哋跟住今日会慢慢送上，所以今日咧就大集会，咩都有啲咁样啦。 我系大集会嘅呢个主持人 刘六，刘六点咧？你最近点咧？ 诶，我最近啊，最近成日落雨咯，好唔开心咯。 好冇瘾系嘛？ 系啦，真系咁样样。咁但系冇啊！我记得上一次嚟，好似都几个月之前噶啦，应该差唔多有。 唔系，我上一次录 M G 十三条几个月之前，所以你应该系大半年， 系 咩？ 已经半年噶啦， 系啊，录丧尸啊嘛，好似样嚟。 系啊，我其实都真系唔知几时，我 唔记得咗咯。 好早啦，大半年前，咁即系话我离开咗呢段时间，咁我都继续我自己嘅本身嘅工作啦。咁、有我上次讲过就话啊，等我去下啲唔同嘅地方先，下次翻嚟再讲啦。咁啊，发现都真系去咗好多唔同地方，咁又做嘢啦。 即系长洲啊、大屿山啊嗰啲。 去玩噶，唔系大屿山就反而好似冇去到。 系 有去到嘅就系、是、我去咗北海道滑雪，我唔记得上次有冇讲，可能我有预告嘅话，我会想去滑雪啦。咁、学得识翻嚟啦，好好玩啦， 学识咗滑雪翻嚟， 跌亲条腰添啦。因为我滑 snowboard 嘅，即系冇两支棍嘅，纯粹一块板嗰啲嘅。点、知跌咗条腰，我谂到而家翻嚟咧，已经系差唔多，而家系几多月？七月啊，我已经系七个几月啦，条、腰都仲痛紧。其实就唔系条腰啊，系成个 pat 咧，最成条尾龙骨最底。连到你去啱啱 pat pat 两楷中间对上个粒骨，即系尾龙嘅骨嘅定嘅骨，我形容唔到啊！因为我睇医生咧，尝试有次去针灸咧，个医生话俾我听边度，我讲唔到俾你听啊，好入好入啊，咁样样。 好入 啊！我阵间笃俾你睇啊！ 唔使，唔好， 所以成日坐喺度系会痛 的。唔好幻想，其实冇嘢睇噶吓，所以系。 咁跟住坐喺度，成日坐喺度会痛咯。咁后屘就去睇骨科医生咧，买咗个 cushion 就好似坐垫啦，应该话叫做。 即系水泡嗰啲咁样。即系痔疮嗰啲。 唔系，佢系一个四方形嘅坐垫，啱啱好似张凳咁样样嘅。吸落去。是在最后尾呢，即是近耳聽的位置呢，就会有一个半圆是没了咯。 吓、啊、咪即是 留返个窿咯。唔係痔疮是圆形㗎嘛。 喔、哦、,ok。 咁我坐了几个月㗎啦，其实而家渐渐好返啲咁样咯。咁、啊仲去咗好多度地方，咪泰国啊。 印度啊嘛。 印度啊去咗法国康城做嘢啦，咁啊。类似系呢啲咁嘅韩国啊咁咯，即系都系玩下食下做下嘢咁咯，都 OK 嘅，几开心嘅。 啊，所以而家即刻成个插晒电咁翻嚟啦，好正咁样啊嘛。好啦，咪住先，讲翻先。我哋上个礼拜本来咧就应该要有条片俾大家睇嘅，其实条片咧就系、是、再之前个礼拜，譬如话我哋喺即系同阿 Neil， 我同阿 Neil 录音嗰集咧，其实咧佢都已经拎咗条片上嚟，咁但系我哋咧就。要做多啲功夫落去，所以先俾大家睇嘅。咁所以而家咧就即刻送上一条片，咁咧就是、由一位听众朋友，咁我唔知佢俾唔俾我开名啊。咁所以咧咁嘅情况之下咧，我都系冇开名嘅情况之下咧，我就俾大家睇呢条片。咁咧就嗱，而家即刻去片俾大家睇先啊！嗱，而家你睇到咧一片蓝色咁样，咩都冇。嗱，你见到啦，即系有一点 一点白色嘢，跟住又勾封咗，咁其实咩咧？ 有条尾咯，仲有 呢位朋友其实最初就见到架飞机， 嗯， 咁佢就见到嗰个飞机即系有条尾拉住啦，咁佢就问紧系究竟系即系佢怀疑系嗰啲 chemtrail 啦嗰啲嘢啦，咁佢拍嗱而家啱啱见到嗱啱啱见到上高有件衫之余咧，其实咧系有一点嘢喺个天空嗰度飞过啊，有一点嘢喺个天空嗰度炒咗出嚟跟住飞过。咁嗱，依个咧，而家咁样睇就睇唔清楚，因为冇嘢啦。咁所以我哋而家就做咗好似而家呢个咁嘅效果咧，就系、是、一个啡色，即系我哋将佢个颜色 inverse 咗嘅，即系变咗系底片咁样。咁佢会清楚睇到究竟有冇嘢喺上高出现。嗱，而家我哋仲然见到嗰个勾呼咗个飞机啦。但系咧，大家留意个荧光幕中间嗱，啱啱出现一点嘢， 一点系系， 唔使惊嘅，我哋会再俾大家睇多少少嘅，即系会再 play 俾大家睇。嗰点嘢咧就啱啱喺天空嗰度出现嘅，咁咧我哋因为呢、這个嗱睇唔清楚，我哋再放大佢，跟住睇嗱睇到啦，一点嘢咁样炒出嚟再兜翻上去，咁呢个咧我哋放大咗同埋减慢咗个速度，俾大家去睇嗱睇多次啦，好唔好睇多次先，见唔见到啊？呢个系慢咗50倍嘅速度，慢了一半啊！ 个 size 仲好似大过个飞机咁啊！ 即系我谂喺天中上空，我哋都定唔到 size， 但系呢度睇就大个。嗱，我再做多一张咧，有个框框。 咁呢个就好清楚啦， 好清楚睇到啦，因为我减咗速度好慢。但系咧，你睇到佢突然间系加速，跟住加速完之后咧，再系炒翻上去嗰、那个嗰、那个天空上高。咁咧嗱，即系睇完啦条片啦，你觉得系咩嚟？ 我真系唔知道 ，unidentified。 你觉得应该会唔会系飞机咧？ 唔似咯，即系如果有，尤其是有另外一架飞机喺底下飞过咧，即系个形状啊，同埋个大小，两个对比起嚟睇咧，就唔系似系飞机咯。 嗱，因为外国咧，即系我都有阵时有机会接触翻嗰啲旧嘅 UFO 嗰啲书咧，即系而家就好多书买到啦，即系外国嘅、台湾嘅咁样，即系有啲讲 UFO 嗰啲，嗰啲啦吓。咁但系咧，我哋有阵时睇翻一啲咧，就讲咗十几二十年前出版嗰啲 UFO 书咧，咁佢系有啲书，即系当时喺呢、這个即系 UFO 嘅文化仲未系好似而家咁多人认识嘅时候咧，咁嗰啲书会教你分辨点样系你有咩机会，即系点样去分辨你见到佢系飞机定系 UFO 咁样嘅。咁其中有一个好重要嘅一个条件咧，系去分辨嗰只有可能系 UFO 嘅嘢咧，就系、是。佢个速度会改变咧，即系例如系突然间改变，即系你飞机速度改变，你睇唔到噶嘛？ 即系唔连贯嘅。 系啦，嗱，即系我哋睇到佢嗰粒嘢咧，系慢慢咁上嚟啦，跟住突然间好快咁跌咗落嚟，再抽翻上去， 时快时慢咁样。 系啦，同埋飞行嘅角度，如果突然间转变咧，咁其实咧，基本上佢哋已经即系有个好似推理图咁样咧，即系一路睇 ，OK， 你嗰只见到个物件。有冇闪光嘅？咁如果冇闪光嘅，咁就去下一步啦。咁样 即系头先我哋见到咧，佢系好突然出嚟嘅。因为虽然好似好蒙查查，好似啲云好厚啦，咁但系佢一出现嘅时候系突然间闪，即 系 好好白好光、 啊。而其实咧，佢去到最后咧，佢一路喺度去即系过。我而家即系俾大家睇多次啦。而去到最后咧，佢一路喺度即系分析紧你见到嘅嘢咩嘅时候咧，如果你有突然间转弯嘅，即系个。有飞行方向改变，而且是突然改变的，或者是一些速度的突然间改变，其实呢他们已经可以定到是我们现在人类有的飞行工具里面，即已知的飞行工具里面其实是未有这一样东西的。当然你说会不会有些秘密的军机整出来而我们不知道而有这个飞行模式的呢，可能是的。但是这个技术现在一般公开了的我们已知道的飞行技术就没有这一样东西可以做到。所以呢这只东西是什么呢，我觉得呢很坚的。这张图我反而觉得是坚几坚的这个片段。咁就要多谢一位叫做 Winnie 的听众就是提供给我们啦。全名不要讲了。好啦，睇多次，即系嗱，佢而家你大家都可以留心睇到咧，其实佢呢一 zoom 后之后咧，其实你佢就系飞咗一次嘅，咁而家再睇多次放大，俾大家睇佢个飞行模式，就系佢喺一个几远嘅地方突然间急速下堕，跟住再飞翻上去。咁其实咧，我正话再睇多次条片咧，其实我发觉佢系飞咗上去之后咧，系想兜翻转头飞嘅。如果你留心睇下，佢有少少上咗去之后咧，系。有啲好似想兜翻、 哦，但系段片去到呢个 兜完之后，即上咗去之后就冇啦，停咗啦， 冇咗啦，因为佢系突然间系飞 in， 突然间飞 out 咗咁样。嗱，而家再睇埋呢一次，嗱，佢而家兜翻上去，即刻兜翻上去嘅佢。 讲多次呢度系边度啊？系 嗱，佢呢度咧，其实就系、是、诶、应该系南区嚟嘅，应该系薄扶林嘅地区嚟嘅，咁、就应该系影住个。我冇记错，佢应该系影住长洲啊，大屿山嗰个方向。 咦，咁我令我谂起华富村嗰一带， 似系嗰带，但系佢呢只就好细只啦。当然，即系佢你估，因为咁高嘅高度，你估唔到佢大细噶嘛。咁、所以就有只咁嘅嘢出现啦。咁啊，有张咁有条咁嘅片段咧，就系最新有位听众交俾我哋，咁我哋就同大家分享翻。好啦，咁啊嗱，讲翻今日咧，即系其实阵间第三节咧系会阵间最后嗰节咧，仲会有另外一个访问俾大家睇嘅。咁但系嗰、那个慢慢先讲，而家讲咗我哋呢一个先。咁我哋今次咧就要讲一个 case 俾大家听啦，就唔同 UFO 冇好似冇乜大关系咁样噶。咁所以我哋今次咧就讲呢个 case。嗱，我哋要开呢个 case 之前咧，我哋先要介绍一位嘅女嘅节目主持主播系嘛？吓，系咪叫主播、 哦？我以为你介绍我呢个节目主持，大家好， 介绍大家识，唔系啊呢、這个啊， 啊因为呢个 case 咧，其实啱啱头先卓飞提过呢、這个人，我哋准备讲嘅叫个名啦，我有讲佢叫 Jill Dandle 啦，咁 Jill Dandle 咧，J I L L Jill， 咁其实佢系一个英国嘅BBC 嘅主持嚟嘅， 系佢早好似系十几年电视节 目主持嚟嘅，系啦，做咗差唔多有二十年噶啦，喺呢个 BBC。BBC 电台，咁佢有一个比较出名啲嘅节目，啲人会系知道嘅咧，就叫 Crime Watch， 即系讲啲罪案嘅节目嚟嘅。咁、其实呢件呢、這个女士佢而家已经唔在世噶啦，因为佢系被谋杀而死亡嘅。 肯定咗啦。 资料显示系，但系你唔知道有冇再阴谋论啲谂，可能呢个人系冇死到。都唔出 嗰啲人，嗰啲唔好噶，嗰啲太过分 了，答你唔到啊！咁样即系死咗嘅， 死咗嘅。咁 Jill Dandle 点死 咧？死嗰时啊，37岁啦。佢点解会死咧？系被人谋杀，系近距离嘅枪杀死嘅。咁但系呢件事咧，即系呢个案件，如果大家去即系试下打佢个名，都会揾到咧，系好多人认为呢个谋杀案系一件未解决嘅谋杀案，即系基本上好似 揾唔到凶手噶嘛， 好似有人坐咗监，话系同呢件案系有关，咁但系咧，其实有好多嘅疑点咧，即系大家都发现根本就系证实唔到呢、這个俾人屈嗰个人咧，就系杀阿 Jill 嘅人嚟咯。咁呢个女士咧，其实佢有个男朋友嘅，咁个男朋友即系当死之前，佢应该唔系男朋友添，叫未婚夫啦，因为佢同一个医生其实拍咗年几两年拖噶啦。都已经咁啊，差唔多定咗婚，咁准备结婚。咁佢个未婚夫咧就叫做 Alan， Doctor Alan， Doctor Alan Farthing 咁样嘅。咁我哋嗌咗 Alan 啦， 叫 Alan 啦，因为佢个姓系好麻烦嘅，即系佢个姓叫咩 F A R 跟住 T H I N G， 咁啊两个 F 音，即系 T H 系 F 音噶嘛，咁佢 Farthing。咁又好怪咁嘅，所以我哋叫 Alan 啦吓。 应该佢喺呢个电视台做咗十几年，唔系二十年，因为佢之前仲有做第二啲嘅报纸嘅嘢嘅。咁、所以佢嘅死咧，亦都引起好多人，因为佢系一个名主播啦。咁都会好多人留意，即系点解佢会死。咁警方咧，其实都查咗好多嘅线索，咁啊有好多嘅推测，就讲有啲咩人嘅。但系佢点解会死咧？其实讲嗰朝早咧，有一朝嘅早上，佢就系离开咗佢屋企，咁佢就同佢嘅男朋友嗰阵时系一齐啦。咁佢就煮咗个早餐俾个男朋友 Alan 咧，跟住佢就离开屋企啦。咁就出咗去买一啲嘢，咁啊再揸车去翻去自己本身嘅住所嘅。咁就喺嗰个住所门口咧，就俾人哋近距离揿喺个地下枪杀死。 哦，系啊， 系啊， 系打喺边度咧？打头， 打头噶，打头噶。 咁狠啊！ 系啊，咁但系邻居咧，嗱咁通常你警察查案，咁一定系周围去问翻啲附近嘅人啦。咁啊冇人目击，即系冇人，应该话冇人听到一个尖叫声，冇人听到一啲争执嘅声音，只系听到喺发现呢个案件之前咧，就系听到有啲大叫声。咁、那个大叫声咧就唔系惊恐嗰种大叫嚟噶，只系系大嗌喂，即系可能系一啲认识嘅人，好似大嗌咁嘅声啫。佢话咁。咁警方於是就諗，即係究竟會唔會殺呢個女士嘅人係認識呢、這、一個被死者嘅呢咁樣。咁亦都做咗啲資料搜集啦，就去睇究竟係有啲咩可疑嘅人啦。咁分別有啲可疑嘅人就係 一般嚟讲，佢哋就会去查啦，会唔会有啲前男朋友咧？即系有啲 X 啦咁样样。你通常啲 X 会唔会有啲即系感情嘅恩怨啊？咁但系咧，警察去问咗阿 Jill 嘅好多嘅朋友啦，身边嘅人啦，去睇翻资料，亦都去查佢嘅电话记录啦，就唔似系咯，即系唔系有任何嘅一啲旧情喺度，可能未断或者系有啲任何嘅问题。咁啊，另外就会睇啦，会唔会有刺客咧？即系因为佢始终做嗰个罪案嘅节目，其实可能得罪好多人噶嘛。咁、就咁睇咧，又亦都唔似。 即系你佢嘅意思就系惊住会唔会系佢讲嘅 case 入边有啲 放咗监出嚟，可能例如啲啊， 系因为你咁样讲，所以令到佢更加 即系买凶杀佢，亦都亦都从呢个方向调查过，都冇。咁跟住亦都有查过，会唔会系一啲听即系观众咧，啲 fans 咧？咁跟住啲观众会唔会系可能尝试去接近佢，但系咧就俾人拒绝，咁而被杀咧？咁佢亦都话冇啦。你有冇嗰啲？ 会嘅咩？ 系啊，我想问下，你啲听众成日接近你，你惊唔惊啊？ 我咁我尽量唔拒绝啦，系嘛？ 咦，你有拒绝噶？ 吓、啊， 你拒绝过咩？ 我冇，我冇 fans。 系咩？我成日见到好多，我听讲楼下嗰阿姐话呢度好多女仔出出入入噶。 唔系，呢度成栋大厦咁多人， 小心啲啊！你啊，卓飞，呢件案件其实 我决定又爬 警戒一下你吓，窗位好高啊！呢度十几楼，小心啲。咁咧，亦都有人去查过，究竟会唔会系？点错相咧？咁样即系其实可能呢个都系有咁嘅可能性噶嘛？点错 相冇理由佢会认得即系嗌个朋友噶嘛？系咪？ 咁因为应该咁讲， 即系佢自己又认错人咁样。 二来就系话佢系喺佢自己嘅住所门口嗰度被杀嘅。咁、如果你点错相，你都唔 会 去嗰度 咯。系咯，你明知呢个屋主喺呢度准备可能开门泊车，咁你点都唔会系点错相啦。咁亦都 check 过会唔会系有啲系商业嘅问题咧？例如会唔会系经理人咧？例如有啲利益嘅纠纷咧？咁样样。咁查过亦 都 有查过经理人嘅。咁警察都有查过，经理人都有讲翻出嚟嘅。咁但系就最后经理人。都系冇事噶，即系清白嘅。咁所以其实有咁多疑点查完之后咧，警察咧都唔即系确定到边个人系去杀呢个女士嘅。咁后来直至到有另外一个叫应该系叫 George 嘅人，咁就被人拉咗，咁就话系 无端端拉嘅。 佢其实系做，佢其实唔系一个好人嚟嘅，都即系按照资料显示，佢都成日可能会去跟踪好多女士嘅。 跟 踪狂嚟嘅，系啦，咁所以佢，但系问题佢自己 即系中意人哋啲脚啊，咁样嗰啲啊嘛，影下相啊， 我都唔系咩？你有呢个癖好嘅？你讲到个样好开心噶，或者唔知有冇影相啊？咁样，咁但系就后屘佢就话呢个人就声称自己系呼冤，就冇做过呢件 事 嘅， 系啦，即系唔关佢事咁样嘅。 咁所以咧，就系咁啦。咁但系警察就可能已经 close 咗呢个 file， 亦都冇再查落 去。即系去到最 后， 即系呢个 George 嘅人就系顶咗嘅。 系啊系啊，唔系即系其实佢系被拉咗，但系佢话佢冇做过呢个案件。咁其他嗰啲我唔系好即系睇到好多好其他佢自己犯过嘅案。 咁点解冇人去查佢个未婚夫？ 系啦，即系嗱，其实警察就当然就系、我谂可能做咗啲循例嘅调查啦。咁亦都因为佢未婚夫，我呢度就我睇唔到有讲过有咁样做过嘅。咁但系我相信啊，正常你都会点都会去查一查，或者会问口供去一啲识嘅人嚟问翻几点钟出去啊？几时你系最后一次见佢啊？或者之前做过乜啊？佢冇交低呢啲一定会有做嘅。咁但系就冇去怀疑佢咯，应该话。咁呢、這个问题就系、是、呢件一件喺被人称呼为未解决嘅案件咧、大家认为咧，其实佢个男朋友系啦，应该系最可疑嘅，即系因为有一啲调查显示咧，好多时谋杀一个人个死者咧，同嗰个杀手咧。是有超过六成以上的这些这样的凶杀案呢都是认识那个杀手的。是啦，他们两个应该互相相识的。咁所以这件事呢其实他的男朋友的嫌疑呢即是 都 不小啦。咁但是又没有一些特别的讲法就话为什么清白。但是他的男朋友的身份呢亦都是跟我们今集讲一阵间讲下去的内容是会有些特别的。咁我们留下一阵间先再讲多些他的男朋友究竟是什么未婚夫啦什么身世啦。 是啦，咁这个 case 呢就是一单的听落好像没什么东西啦，因为尤其是英国的女主播呢更加跟我们即是 有排都唔关我哋事啦，咁所以变咗咧，好似大家新闻都冇睇过咁样。咁但系咧呢件事入边咧，又原来牵涉咗另外一啲嘅案件啊，咁样。咁所以呢个案件去到而家咧，其实喺英国入边咧，都会被誉为一个都几奇怪嘅案件，因为死就死咗啦，系嘛？咁警方又唔再调查落去啦。咁但系咧，又好似同嗰个原本佢哋而家要控告嗰、那个，即系控告嗰、那个嗰、那个所谓嘅。嘅凶手咧系好似冇乜关系， 佢已经坐完监出嚟， 系啦，即系冇乜关系咁样。但系咧，即系点解会坐完监？ 佢坐，佢系即系其实佢系你讲紧 Barry George 呢个人咧，其实佢系真系坐咗监嘅。 系 咁，但系 佢放咗监咧，佢谋杀。 我就唔系应该话坐咗监啊。咁但系佢系呼冤嘅。咁但系我就唔知道佢已经系放咗出嚟定系点，因为最嬲尾我唔知佢系判咗佢几多年嗰啲。 OK， 咁所以咧呢单嘢咧就。好似好悬疑咁样啦，咁其实又我哋再睇落去阵间有啲咩啦。好啦，我哋转头翻嚟继续第二节嘅 MJ 十三。好啊，翻嚟第二节嘅 MJ 十三啊，继续啊，刘六啊，廖廖 廖廖 廖廖， 或者系叫我六六廖廖 廖廖， 如果刘刘就变咗廖廖 廖 就唔得噶啦。 好啊，咁啊，刘六继续喺度啦，咁啊，好耐冇见嘅刘六啦。好啦，咁啊，继续讲呢单嘢啦。因为点解咧？正话就讲咗呢个叫 Jill Dando 呢个女 BBC 啊嘛，呢个 BBC 嘅女记者佢嘅死因啦，即系死咗啦。咁好明顯係謀殺㗎嘛，啱啱先？即係佢中槍，係咪？ 種種嘅跡象顯示都係謀殺，係啦。 係啦。咁但係咧，跟住我哋要介紹另一個，咁啊正話 Jill 大家知啦 ，JIL。咁跟住呢位咧，亦都係一個 J 字頭嘅人。 我個名叫 Jessica， 其實我嘅英文名 冇乜人想知嘅， 都係 J 字頭嘅，好驚啊！而家好巧合啊。 OK， 嗱呢位咧叫應該點讀啊？應該叫 Jacinta， 跟住就係實。Sadanha， 佢印度人应该系咁啦， 印度人印度名嚟，所以佢哋嗰啲读音系 未必系咁读，唔系跟英文读， 我估系啦， 系啦， 系啦，即系正话本来想听下，即系 阿 Jack 啦，你叫不如 叫阿 Jack 啦，系啦，叫阿 Jack 啦咁。嗱，其实 Jack 边个咧？大家可能冇乜印象嘅，即系听一个印度人咯，一个印度嘅女人啦咁样。咁其实佢系一个护士嚟嘅。咁其实大家咧有睇新闻的话咧。或者得閒都會上去睇下啲網上高嗰啲新聞嘅人咧，其實都一定會睇過呢個新聞嘅。咁呢個 case 係邊個咧？就係講緊喺舊年，即係講緊即係2012年嘅12月嗰段時間咧，即係當大家都仍然係好擔心緊呢個護世界末日嗰一日嗰個時間咧。其實咧就係講緊佢即係年頭啦，即係月頭啦，即係12月7日咧，咁就講緊呢個叫 Jack 嘅 Jacinta 呢個女護士咧，就係死咗嘅，即係一個嗱，相信佢係一個報章或者傳媒講就係一個自殺，佢死嘅，即係佢係揾一個即係類似頸巾咁樣嘅嘢咧，就 上吊係咯， 吊頸死咗。嗱件事點解咧？我一講落，大家就會記得有印象啊，就係講緊原來澳洲咧。就有一個 DJ， 有一對 DJ 啦，即係一個節目入面嘅 DJ， 咁個 DJ 都係好玩嘢嗰啲即係比較即係玩得誇張啲嘅。 過咗火啦，我覺得。 成日做啲即係惡作劇啊， 之前都試過㗎，係啊，即係有好多類似啲好有爭議性嘅整蠱電話啦，係啦。 係啦，冇錯。咁係邊個呢？咁、那個 DJ 一個呢就叫 Clay， Mel Clay 啦，另外一個呢就係叫做 Michael Christian。 Michael Christian， 咁一個男一個女咁樣嘅 DJ 啦。咁其實佢哋做咩呢？好簡單嘅，佢哋就係打電話去醫院，因為當時呢呢、這个王妃啊，海特系嘛，即系呢个威廉王子同埋即系海特啦，海特咧就话已经有咗即系有咗个身体啦，有咗个怀孕啦，咁就喺医院嗰度即系休息嘅时候咧，咁就呢位嘅 Jacinta 咧就应该系其中一位啦，新闻讲就系佢系有份去。可能是照顧呢個 case 嘅，或者、或者咁樣嘅。 因為佢其實咧，好似嗰陣時咧，就王菲啊 Kate 係咪有咗 B B 咧，都仲未真係 未 confirm 係啦，未正式公布嘅，因為可能未夠月份啊，即係未夠月數啊，所以就皇室就未講嘅。 係啦。 咁但係就因為佢有啲唔舒服，咁就入咗醫院，咁所以成間醫院應該都係 係咪大家都懷疑係咪有咗？ 係啦係啦。 咁所以咧，呢兩個 DJ 咧就喺度玩嘢啦， 不如打去問下係咪真係入咗住，即係類似呢啲咁樣啦。 咧有个有个 script 喺度噶嘛。其实个 script 咧就系略略讲就系啦，即系话佢佢打佢，系即系扮晒嘢嗰只咧。 To Kate, please, my granddaughter。 系啦，即系佢喺度扮晒嗰啲英国嘅口音。 我扮唔到 啊！你扮唔到啊！咁跟住佢就嗱、那个嗰、那个，其实大家上网可以听得翻，即系唔使喺度嘥时间播啦。咁但系咧，即系佢诶呢位女嘅 DJ 叫阿 Mel 啦 ，Mel 就打电话去就讲咗，即系想打电话啦。跟住有个护士就话：哦，好啊，你等等啦，咁样。咁跟住佢就讲咗一句等等咧，跟住咧就 hold 咗条线，跟住就个男 DJ 就见佢哋 hold 咗条线，因喺入边讲笑，例如话诶，即系诶，佢系咪搏紧我哋啊？咁跟住个女主持话系啊，咁跟住个男主持又即刻就话：喂，如果真系搏紧入去咧，咁呢个就系我哋做得最容易做到嘅一个恶作剧， 系啦系啦。 喂，同埋你嗰啲口音啊，好差，即系其实佢喺度玩紧嘢，喺度讲笑嘅。 即系当然佢哋讲呢啲说话嘅时候，梗系瞄咗对方嗰条声啦。 因为对方系应该系 hold 咗条线，跟住咧就去揾，即系想揾呢个海德，即系听电话咁样。咁跟住佢哋中间喺度玩好多嘢，跟住就到另外一个护士咧，就接个电话咧，就再问佢：，诶，咩事可以帮到你啊？咁跟住佢就话：，我就系、是、K 就系我个孙女咧，就或者孙女，即系个孙新抱啦，其实应该系叫做，咁就真系想知道佢肚点啊，即系讲咗好多嘢，咁然之后咧，即系搭好晒啲嘢，跟住收咗线咁，跟住佢要扮狗计狗吠咧， 佢哋嘅背景都即系要扮埋，又有鸟语花香嗰啲，有雀仔声啊，又有狗叫声啊， 系啦，个佢又要扮狗就系点解咧？唔系即系扮狗叫就系话，即系佢要喂后边嗰啲歌姬犬，即系其实佢俾咗好多暗示出嚟，就话佢自己就系英女王。同埋个男声咧就系呢个查理斯王子咁样嘅，咁所以咧，即系佢做咗好多呢啲咁样嘅，就去做咗一个咁样嘅恶作剧之后咧，出现嘅情况就系做完呢个恶作剧之后咧，呢、這个 Jack 呢个女护士咧就话因为含冤啊，定系含即系含羞，即系俾人玩咗嘢、就驳咗个电话入去咧，跟住咧就决定就自杀就死咗嘅。咁其实咧喺网上高或者系即系阴谋论。嘅研究学界里面咧，其实好多人都唔相信呢个 Jack 咧系真系自杀死嘅。即系点解咧？因为嗱，最先一样嘢就系大家都我都同大家讲咗咧，就系话佢个电话个 script 咧，佢一开始系有个护士接电话，跟住就由另一个护士再听电话嘅、其实咧 ，Jack 只不过系头一个接电话嗰个人啫。嗰个护士系嘛？ 系啊，佢第一个即系听电话，然之后就做可能 transfer 个动作。即系我谂唯一有一个佢可能会自我怪责或者嘅原因系因为佢可能冇做一个第一个防线咯。即系你第一个防线就系你冇问清楚对方系边个，咁亦都冇去搞清楚啲身份，咁啊直接接咗入去啦。 呢个问题成日都会发生噶嘛，就唔会去死咯。你明唔明？即系呢香港都发生唔少啊。即系啲老板可能会闹个秘书，点解你唔问清楚先驳入嚟啊？嗰啲咧，时不时都有。 其实应该话一啲佢往后听电话嘅时候咧，第二个护士听电话咧，就即系透露咗个阿 Kate 嘅一啲状况嘅，即系譬如可能话啊，佢身体缺水啊，佢寻晚瞓得唔好，而家休息紧啊，即系呢啲就系一啲比较实在啲系关于阿 Kate 嘅一啲资料。但系佢第一个听电话嘅时候咧，其实系咩都冇讲过，佢只系接咗个电话嘅啫。 系啊，咁所以就冇理由会去死啦。其实另外仲有好几个唔同嘅，即系好多唔同嘅疑点系发生咗，即系我可以值得去同大家讨论下。首先第一样嘢咧，就佢从来都冇同佢，即系知呢件事发生之后，直至到佢自杀咧，其实佢从来都冇同佢个先生，甚至连同佢个外家都冇提过呢一件事，俾人即系讲得难听啲，俾人整蛊嘅一件事啊，佢冇从来都冇提过嘅。咁而且咧，即系佢哋嘅屋企人亦都话佢。咁耐以嚟都系冇乜大问题嘅，即系都系翻到嚟都系正正常常，话冇话好特别好唔开心啊咁样，冇呢啲咁嘅情况嘅。而且仲有一样嘢咧要注意咧，就系、是、Jack 其实佢系同埋佢个先生啦，同埋一对仔女咧，就系喺即系喺美国，sorry 喺英国嗰度住啦。咁但系咧，佢哋 even 佢哋嗰啲邻居咧都讲话，其实呢家人咧系好可爱嘅，即系好。点讲好和蔼嘅一家人嚟嘅，佢话佢哋搬咗嚟呢度即系唔系好耐啫，即系好几年啦。但系搬嚟嗰阵时咧，其实系请晒即系周围啲邻居去佢哋屋企嗰度。 即系好 nice 嘅一个 family 好 nice 嘅，同埋即系两个细路亦都好有礼貌，即系好乖啦。总之成家人都 即系唔系可能以往有好多争拗啊，成问唔系问题家庭啦，应该咁讲系啦。 同埋仲有一样嘢咧，就系佢哋譬如请晒佢哋屋企食咖喱啊，总之就系逢亲一个任何人见到佢哋都会觉得佢哋系好 nice 嘅一个家庭， 即系冇谂过佢会自杀嘅一个人啦。 二嚟咧，同埋佢哋一个非常之虔诚嘅一个，即系可能系基督教 嘅一個嘅宗教嘅背景嘅，佢哋有呢個咁嘅背景嘅，咁所以咧大家都唔明白，喂，如果你有件咁嘅事喺工作上都有咁嘅意外，即系咁樣俾人整蠱咗，就算幾核突都好啦，但系你冇理由會放棄咗你自己嘅家庭，例如我有個老公。好好嘅，我有兩個小朋友，一個仔一個女咁，而且都唔係細路仔嚟，即係都大個，即係中學啊咁樣。咁你冇理由會喺呢一個咁嘅 moment 放棄咗自己嘅家庭就走去自殺，因為俾人打電話嚟整蠱。你諗下嗰樣嘢，劉陸，我整蠱咗你，你會唔會自殺咧？ 我殺咗你先， 係咯，你殺咗我先。 唔係，即係不過咧，嗱，你整蠱我，咁就係我同你之間嘅事啦。但係佢啱啱呢個整蠱電話咧，即係我其實佢係壓力可能真係好大嘅。 但 係因為公眾， 如果你咁樣講係自殺，都係後邊爆料嗰、那個嗰、那個護士咧、都唔係接電話嗰個護士自殺啦，你諗下係咪？ 所以咪其實呢個案件即係應該話我哋唔排除佢可能佢真係自殺啦，但係亦都有好多疑點嘅。咁仲除咗頭先講嘅話，佢屋企人好好啦，即係唔似係會自殺之外，仲有啲咩嘢特別嘅？ 其實仲有一個有好多位嘅，有好多個位。第一個位就係、其實呢一個咁嘅笑話咧，好簡單嘅啫，即係有人打電話嚟扮嘢，跟住佢接咗電話 pass 入去。其实佢可以大条道理去即系洗得甩呢件事，同埋话到明系一个恶作剧嘅时候，其实唔需要会用到自杀去处理。同埋咧，其实讲真讲恶作剧咧，系真系好鬼恶作剧，即系好假嘅。咁所以其实冇理由会为呢件事自杀啦。第二件事即系讲过啦，佢即系拎起个电话听电话嗰个啦。咁仲有一样嘢有趣嘅咧，就系、原来佢嗰只手咧。在验尸报告入面呢，其实他的手呢有一个很难以解释到的一个伤痕、一个瘀痕。咁、警方就有啲即係警方开头对于呢件事入面呢都会提供一个、初步嘅评估呢，他就话我解释唔到。警方都开头都话解释唔到点解佢会咁样自杀，而且佢死嘅时候亦都係喺医院入面俾人发现咗啦、用一个即係类似颈筋咁样嘅嘢呢，就係吊颈，即係想吊自杀啦。咁、即係我首先都要讲一样嘢呢，你自杀呢就唔同你跳楼，同埋你想吊呢就唔同你跳楼嘅。其实你想吊呢，你嗰个嘅你可以值得你去考虑係咪去自杀，即係你返转头嗰个机会呢係大过你跳楼嘅。即系你跳楼嗰下咧，你跳咗就跳咗啦，你唔会飞翻上去个窗嗰度啊嘛。 即系唔可以跳到一半之后，我后悔咗。 系啦， 翻翻转头。 但系你吊颈其实系某程度上系可以去到一个几应该点讲咧？系一个几几决心咗之后先至死得到嘅一个方法嚟嘅。你吊颈其实系好痛苦噶嘛，但系吊颈嘅同时间咧，其实你系有机会可以救得翻嘅。即系吊颈佢死嘅机会咧，系比起跳楼更加低。而且你去反悔，所谓反悔即是你想返转头嗰条路呢是有机会行到。所以吊颈自杀嘅人呢一定是落一个好大嘅决心，我一定要沉死，即是一定要死我先会做呢样嘢。咁、好啦，再睇返呢件事系咪一件令到佢要咁真系一定要我唔死唔得㗎，知唔知呀？你明唔明呀？ 即係嗱，其实呢件事呢皇室佢哋係有回应过嘅，即係嗰对夫妇啦、Kate 同埋威廉王子都有即係佢冇，佢从来应该话冇怪责过个护士㗎。咁佢哋个对话嘅内容，其实电话嘅内容呢亦都唔係透露到话即係有啲好严重嘅问题啦、即係你唔係话 Kate 佢冇个 BB 啦，或者呢啲好严重嘅一啲好致命嘅资料囉。咁但係佢哋都皇室都冇回应过，即係好似之前咁，你话譬如有啲裸照啊，成皇室就会出嚟好严厉咁样就去、即係去 影相 啦， 就 去话你啦。咁但係呢件事呢其实就冇被埋怨，亦都唔係一个即係过失咁样嘅性质囉。 咁所以就奇，再有一样嘢再奇呢、其实大家都原来即係点解会觉得佢自杀呢，原来去到最后呢佢有三个遗书。其中呢有两个遗书呢就係喺佢嘅喺医院嗰度搵到嘅。 即係正自杀嘅嗰个现场。 係嗰度搵到嘅。另外仲有一个遗书呢其实就係喺佢自己嘅係咪嗰啲遗物 啦。 係嗰啲私人物品嗰度搵到嘅。咁三个遗书，咁三个遗书分别讲咩呢？ 我淨係記得第二日其中一個遺書就係會提到佢嘅後事要點處理啦，就話要返返去佢嘅印度嗰度去搞安排嘅咁樣樣啦。 去外家嗰邊嗰度搞呀咁樣。呢個第一件事啦，第二件事其實呢都唔係講咗好多呢個 call 嘅事㗎。有趣嘅呢就係佢第二件事反而係講緊佢同佢公司即係同醫院入面一啲嘅同事嘅爭執嘅。即係嗰個爭執就係一啲即係積怨咗好耐嘅心病呢。咁佢有个争执，跟住就即係投诉俾佢个上司听，个上司又冇理到咁多嘢啦，上司通常就咁你两个闹交有咩呢，最好方法就係调更囉，将你两个调到一个日头一个夜晚， 就冇解决，就即係个遗书就话 其 实 咁 样 已 经 解 决 咗啦， 冇应该话好冇好正面去处理，佢寫话冇处理个事情啊，直情。 咁呢个就係第二个遗书，而第三个遗书呢其实佢一路呢寫呢啲遗书呢即係有一个位几得意嘅，就係佢寫得啲遗书都几 loving 嘅，即係寫得几点讲呢，好有爱心嘅，例如佢会寫一啲觉得自己即係对唔住啊，或者係即係佢会讲得自己係寫好多係去道歉嘅说话嚟。咁所以其实个遗书有一部分嘅遗书，其中一张遗书呢係寫得都相当即係几保守咁样去寫嘅一个遗书嚟。但係唯独呢就第三个遗书无端端就係寫住总之有啲咩事就係而家去到最后我忍唔到啦，就要赖呢两个澳洲嘅 DJ。总之呢两个澳洲嘅 DJ 就帮我搞掂咗我供楼嗰度嗰啲嘢啦，嗰啲按揭啦，我其他一概唔理啦，咁就拜拜咁样呢就真跟住就喺 即係你两个帮我俾啦咁样。 係啦，即係呢件事好奇怪㗎，我寫緊一个遗书其实原则上应该首先冇留分三张周围摆啦。第二样嘢就係嗰个遗书亦都系应该寫得系一个几吻合嘅，由头到尾几统一嘅一个嘅心情去写，又冇理由写写一半，跟住就写咧一个相当愤怒嘅一个表达嘅文字出嚟。咁所以咧就好奇怪嘅呢件事咧，去到后期其实而家好多啲阴谋论嘅学者咧，佢哋嗰啲研究者咧，其实佢哋好努力地去揾好多资料咧，都令佢哋越揾嘅资料越多咧，佢哋越觉得呢个所谓嘅呢个 Jack 呢个 Jacintha 呢一个嘅女护士咧。其实呢是并不是自杀的。 即是被自杀的。假的。 有可能是被自杀的。那为什么会被自杀呢，那个疑点是什么呢，其实呢就关乎到远远就关乎到他整个工作上高他唯一做到的一样东西，就是我们的皇室成员。原来呢有些人啊，有些报告研究报告出过来，这些真的有些报告在这里。其实个研究报告呢是直接就是说有啲嘢你要知道嘅，皇室呢个先前讲咗嗰个 Jill Dando 嘅死，可能某程度上同呢件皇室呢个凯特怀孕呢件事咧有少少关系。再去讲多啲，就系因为呢个凯特嘅怀孕嘅事件咧，系令到呢个叫 Jacintha 嘅女护士咧系被人谋杀，其实应该系话系要令到佢收口。点解咧？因为好有可能凯特根本冇怀孕， 而且系话从来冇怀过孕嗰只， 有可能系呢个咁嘅情况。点解呢？因为呢如果佢嗱呢个只系一个阴谋论嘅推测嘅报告啦。如果呢个系一个真真正正嘅冇怀孕嘅 case 咧，咁其实呢个所谓嘅 Jacintha 咧，应该系会知道咗其实佢根本冇怀孕。而要唯一要令到佢收口嘅方法咧，就系、是、要。整到佢收声， 把口讲唔到嘢， 系讲 以后都讲唔到嘢。 咁同其实同 Jill Dando 有咩 Jill Dando 有咩关系？ 嗱，应该话头先我哋提过啦，阿 Jill 嗰个死亡就系唔系即系未解释得到啦。但系原来喺呢间医院入边咧，嗱，除咗护士，仲有咩啊？除咗杂工， 医生咯， 仲有医生。咁原来咧喺呢个医院入边咧，仲有一位医生咧。正正就是之前我哋讲嘅阿 Jill 嘅未婚夫啦。 哦，就系、是、嗰、那个 Doctor Alan 啦 ，Alan Farthing 系啦， 就系佢啦。 咁佢就喺呢个医院度做嘅。咁、啲人之前我哋讲过啦，其实一路都冇警察去查过 Alan 啦。咁但系你话，譬如头先我哋讲嗰啲阴谋论嘅学者，佢哋即系好叻嘅，真系佢哋会去揾好多唔同蛛丝马迹去砌翻成个 full picture 成个古仔出嚟嘅。咁咧，佢就话发觉咧，这个阿 Alan 其实佢同阿 Jill 嘅死咧系好大嘅关系。佢哋认为咧，阿 Alan 咧系有机会。 系甚至乎系杀阿 Jill 嘅嗰个人。 哦，系啊， 系啊， 即系就系佢杀。 咁点解咧？佢话其实因为咧，即系之前我哋提过阿 Jill 咧，佢都有做一个节目叫 Crime Watch 啦。咁佢会揾好多唔同嘅罪案嘅资料去，即系其实佢就唔系净系做主播噶啦，都已经有啲似查案或者系一啲好似私家侦探系系。 做咗啲资料嘅 research 啦。 咁佢就揾咗一件案件出嚟，就系同呢个其中一个 DJ 咧，都系 BBC 电台嘅 DJ 叫 Jimmy Savile 咁上下啦 ，Savile 哦 Savile 啦 ，Jimmy。咁呢个 Jimmy 咧，其实如果你哋去 search 即系呢个人嘅话咧，佢后期咧即系喺近年啦，都系同好多一啲恋童案系有关，即系甚至乎系同未成年嘅儿童佢哋去发生呢个性行为。咁当阵时咧，其实Jill 临死之前咧，亦都系查紧一件咁嘅案件嘅。咁呢件案件咧。牵涉在内嘅人呢包括咗呢个 Jimmy。按照佢嘅阿 Jill 嘅一个身边嘅朋友讲呢佢就话除咗呢个 Jimmy 呢入面牵涉嘅人呢有份啊或者有做过嘅嘢呢方面嘅人呢係包括有一啲政客啦包括有一啲名人啦有皇室嘅成员啦同埋仲有一个人係阿 Jill 亲身认识嘅一个人。咁究竟呢个人系边个呢我就揾唔到啦。 其实会唔会嗰个人所谓嗰个人其实就系呢个 Dr. Allen？ 有咁嘅可能亦都有一个讲法亦可能系 Allen 同阿 Jill 之间嘅一个 common friend。 哦 ,ok。 不过呢即系大家讲嘅方向似乎就系咬都唔系咬定嘅就比较大机会觉得有机会会系 Allen 佢本身就系呢一个其中一个牵涉在内嘅人咯。咁但系 因为阿 Jill 死嗰阵时系1999年噶嘛，咁但系而家讲紧呢个事件啊，即系讲紧呢个海特怀孕呢个事件就系最近嘅事啦。咁即系当然海特而家已经系即系大家有睇新闻就知啦，即系我哋录音即系早几日啦，就个男英就出咗世， 系啦， 咁改个咩名啊？ 好，我唔肯定，好似即系我知道最热门嗰个名系 George， 好似都系改咗做 George 嘅，应该 改做 George。 系啦，听讲系嗰啲博彩公司要赔好多钱，呢个生意好大，其实真系。 OK， 嗱，咁而家即系当然有个咁嘅 BB 出咗世啦，咁但系呢个 BB 究竟会唔会真系阴谋论啲去谂呢个 BB 会唔会系假嘅咧？因为你知 BB 出世头嗰几个月不停变样噶嘛， 系 咪？我而家抱一抱 BB 出嚟俾大家睇下。show 完之后收翻埋佢，跟住隔一段时间又再抱第二个出嚟，你都认唔到 嘅，真系认到嘅， 即系认唔到噶嘛？你自己都认唔到，譬如你有啲亲戚朋友 B B 出世，佢啱啱生咗，咁你去探佢啦，跟住两个礼拜之后你再探佢咧，已经唔同咗样噶啦嘛。 自己好 close 嗰啲咁，日日见或者成日见就会得咯。即系你隔一排，你真系吓，点解之前咁得意，而家咁嘅？即系我试过见过呢啲咁嘅个案，好似唔同咗嘅 咁 样。 之前咁得意，而家细个 咁得意，大个咗咁嘅。 咁呢个正常都 咁，所以咧，其实呢个 Allen 佢嗰个 你都系噶 啊！ 你细个张相都好得意啊！ 我前两日见你都唔系咁嘅，你一嚟而家咁嘅，你个人咁嘅咁 咧？咁点咧？咁点咧？ 即系嗱，其实呢个 Allen 咧，佢佢即系变咗佢。如果佢真系同嗰单恋童案系有关系咧，系真系唔排除佢系会系。杀咗阿 Jill 呢个咁嘅人，令到佢唔可以再公布。嗱，你谂下 Allen 去做呢个医院入边，即系已经系一个好紧要嘅一个职业啦。咁你话唔系普通人，即系你同我啊，可以入去，我当我哋入去做杂工啊，唔好做医生啦。咁其实都未必会请到我哋，即系入得去做嘅，一定系好唔简单。 请我都会请你咯。 点解咧？ 你似杂工啊？ 冇可能，你似咩啊？我知啊，你似。花嗰啲叫咩？剪草嗰啲花王， 花王。 咁所以Allen 系可能有一啲嘢系唔想阿 Jill 去讲嘅时候，或者系唔想佢爆咗一啲影响到佢自己嘅前途，或者系影响到佢份工作嘅嘢，有机会会系咁。但警察咧就冇调查到啦。 呢个几有趣嘅一个 point 嚟嘅。咁同埋即系首先要记住啦，即系呢个海特咧，咁佢怀孕其实都有两个医生。咪住，我要补充一样嘢先。正话讲紧嗰个人咧，应该系叫 Barry George， 系啊， 唔系你就讲 头先讲 Barry George 咯。哦，唔系啊，呢个 Barry George 系之前嗰、那个被人哋屈坐监嗰、那个。如果你话呢个 Jimmy Savile， 就 系 嗰个BBC DJ 嚟嘅， 系啊系啦，即系话呢个系有可能系。有恋童癖就 系 佢啦，系啦 ，OK， 冇记错啲名啊，因为都多一扎人名。 或者卓飞，唔好意思啊。 咩啊？ 卓飞， 冇可能。咁另外咧，其实仲有另外一个医生死啦，嗰份嘢又去咗边咧？又要咁揾个，正话应该仲有一个系， 仲有一个医生咧， 仲有一个医生咧 ，Marcus 嘅 Marcus 系啦，有个叫 Marcus 嘅医生咧，就系亦都系海特嘅一个即系佢怀孕嗰个医生啦。咁就有一个叫点读啊？嗰、那个叫 Marcus。Satchel 系啦 ，Marcus Satchel， 咁系另一个医生。嗱，首先咧，正话讲咗啦 ，Alan Farthing 呢个医生 ，Doctor Alan 咧，就可能系牵涉咗另外一单嘅谋杀案， 嗯、 就系佢个女朋友，即系佢未婚妻嘅谋杀案啦。咁亦都有可能系因为咁嘅原因咧，其实呢个皇室咧就睇啱咗佢有痛脚， 嗯。 因为你记住佢最初恋童癖嗰单嘢都牵涉咗皇室成员，即系本身呢班人应该本身系应该系识嘅，咁所以 可能都系一担担嘅。 系啦，即系大家有份一齐去恋童啊，咁所以咧佢其实应该可能系识嘅，咁亦都因为一个医生嘅关系咧，捉到痛脚嘅情况之下咧，所以去到要做一啲好特别或者有一啲要保守秘密嘅嘢咧，就有个机会咧可以去拉埋佢落水。 即系我谂喺呢个情况，佢哋揾嘅医生咧，未必系真系要有医德嘅医生，反而咧即系唔系你嘅道德嘅底线，可能系无啲咧，佢仲容易去操控你啊。 系系， 即系当你已经有痛脚喺佢手，你如果你真系牵涉嗱两个 case 啊，即系有个两个可能，如果有一个可能系佢系杀咗阿 Jill 嘅话咧，咁当然佢已经呢、這个已经有个痛脚啦。另外一个可能就系话。如果佢系冇杀到阿 Jill， 但系佢曾经做咗恋童嘅事项咧，其实呢两个痛脚都好啦，都系皇室系可以揸实嘅。 冇错， 只要你继续帮我做嘢、嗯，我就会放你一马。 冇错， 我唔使你坐监、嗯。 其实仲有一个原因，点解佢哋会咁样做嘅？因为咧，如果大家都冇记忆，即系个记忆仍然有嘅时候咧，其实咧我先前都讲过嘅，因为呢个戴安娜王妃咧，佢临死之前咧。嗯其实佢同佢嗰个即系应该同佢一个几亲密嘅一个，应该点讲咧嘅一个工作人员， 嗯、 应该系佢嗰个管家或者系佢个助手咁样嘅嘢咧，都系喺皇室入边生一齐生活嗰个咧，同佢讲过咧就话皇室成员咧并唔系一个人类嘅，唔系人嚟嘅，话佢哋即系佢就讲咗一句英文系嗱，当然呢句唔系我哋听到戴安娜亲自讲出嚟，但系听到佢嗰个管家。在戴安娜死了之后呢其实他是讲过出来就说他并不是一个人类说皇室成员不是人类来的。 嗯。 那而因为其实大家 UFO 追 UFO 都知道有一样东西叫做即是那个叫血统啦讲紧他们很有可能皇室成员呢是蜥蜴人的血统来的。 嗯。 所以可能戴安娜知道了这件事之后呢皇室成员就要找些东西去做他而去令他安排他一个很合理的死亡。所谓的合理死亡就是一个交通意外啦而亦都因为呢一件事之后呢呢个管家将啲消息流出嚟就话戴安娜之前临死前同佢哋讲过皇室成员并唔系人类咁样。嗱、嗯、有可能因为咁嘅原因呢以后要帮皇室去做嘢嘅人呢一定要有啲痛脚揸手啊。如果唔系呢当发生咩事之后呢咁个人隔咗好多年之后可能佢会走出嚟卖书啦、 嗯 啊、出自传啦、嗯、或者出一啲嘅报告啦爆料啦咁、嗯、其实佢保障自己嘅生活。 所以我做唔到但你又做到啦今次。因为你好多痛脚，你只脚成日痛。喂嗱，咁讲翻头先，另外一个医生啊，你真系得噶，谂谂佢啦。 Marcus 啊 ，Marcus 咧，佢都系有痛脚噶。 其实佢唔系痛脚，其实 Marcus 本身咧，佢即系有即系佢有一个神秘组织嘅背景喺后边嘅。 嗯， 嗰、那个神秘组织嘅背景咧，就系一啲操控世界，我哋相信系一啲操控世界嘅组织啦，唔好讲出嚟啊！ 我就系要提醒自己唔好讲， 唔好讲出嚟。咁一个操控世界嘅一个组织啦，系三个字啊，咁样乜乜会 三合会，唔系 你真系想 三合会啫嘛？ 你果然想咩？你想 生日会？ 生日会系 生日会 系啦，一啲公仔啊，公仔会， 公仔 公仔嘅会，呢啲有啲公仔会啊，咁样咧。就佢應該係屬於一個公仔會啦，咁另外佢都幫好多嘅即係公仔會嘅做嘢啦，咁同埋大家都知道 皇室成员同公仔会嘅关系咧，又相当之密，有默契，相当之密切噶嘛。咁所以咧，亦都好有可能系因为呢个原因咧，咁呢个叫 Marcus 嘅另外一位医生咧，亦都会系好主动或者好乐意去协助皇室，去将一啲唔可以公开嘅嘢咧，系隐藏咗佢。咁究竟仲有啲乜嘢咁灵、咁奇怪，令到大家觉得呢件事并唔系咁简单咧？点解我哋可以咁大胆讲话？海特可能从来都冇一个 BB 呢，咁究竟呢个 BB 系边个呢？我哋转头翻嚟继续第三节 MJ 十三。好，翻嚟第三節 MJ 十三啊，繼續有劉陸喺度。咁啊，今日咧我哋講緊呢個皇室 BB 嘅陰謀論啊， 皇 B 嘅陰謀論。喂，即係講到邊度啊？講到呢個皇室嘅反應啦，係咪？係咪講咗嗰啲反應？ 我哋頭先講到邊？唔係頭先講到咧， 即係講緊佢嘅疑點啊嘛，係啦。 跟住皇室亦都冇怪過佢呢樣嘢，講完㗎 啦。但係有樣嘢比較有趣嘅咧，就係、是。如果呢一個咁嘅疑點，當然咧，去到後期啲人咧都會話：喂，其實點解佢咁簡單？你解釋曬一句嘢已經解釋曬點解佢會嚇抌得低屋企人啊？點解佢會就咁樣自殺？甚至仲有一樣嘢就係講緊佢自殺嗰陣十二月七號啊嘛，即係呢個女護士 Jacinta 呢個 Sardaha 呢個咁嘅印度嘅女護士啊，即係講緊佢自殺十二月七號。但其實佢屋企係一個好虔誠嘅基督教嘅，即係有宗教背景嘅，咁其实自杀咧就应该就唔似系为咗一啲咁嘅嘢会自杀。 嗯， 咁而且仲有一样嘢就系、是，如果喂大佬你都咁近圣诞节咁重要嘅一个节日，如果佢系一个好虔诚嘅教徒，应该就唔会喺嗰个选择喺之前嗰段时间自杀，同埋抌低晒佢屋企人。咁所以几样嘢都可以即系讲唔通点解会自杀，除非一样嘢咧就系、是、后期有人讲过 Jacinta 本身系有抑郁症嘅。 嗯， 系啦。咁有抑郁症，所以佢都好似即系听讲过话死，但系即系讲过话想自杀啦咁样。咁但系只不过系一样咁样嘅资料咧，就好似好难去。 唔系讲话自杀，系医生话叫屋企人睇实佢，佢有可能即系会有呢啲倾向啫。 系啦，但系如果有个咁嘅情况嘅时候咧，又会有乜可能会俾佢去 serve 紧皇室成员咧？ 嗯， 你明唔明啊？喂，大佬，皇室成员啊，你有个伤风打个黑黐都唔俾你入去啦，你有乜理由？你有抑郁症仲会俾你 入去？即系你呢啲就得，因为你有痛脚啊嘛。头先我讲到，嗯，系，所以好啦，翻翻嚟呢个痛脚，嗰两个医生其实就 奇奇怪啦。正话讲咗呢个 Marcus 啦，Marcus 就系即系呢个公仔会嘅成员啦。咁即系呢个唔系一个问题，但系始终即系佢会好乐意去即系 serve 翻皇室嘅成员啦。咁但系讲紧呢个 Alan。呢、这个 Dr. Alan Farthing 呢个人咧就奇怪嘅，喂，你谂下一样嘢就系、是，如果一个皇室成员有拥有，即系讲紧嗱，威廉王子呢个 B B 出咗世，无论佢系仔定女都好，其实佢都会系第三代嘅继承人嚟嘅， 好犀利嘅。 即系系咪话嗱，如果英女王一死咗，跟住个皇位就会传落去俾呢、这个查理斯王子？查理斯王子再死埋，分分钟可能、 就是、 你睇个情况，可能系查理斯王子死先过英女王噶嘛，唔奇噶嘛。 都呢啲嘢好难， 又好 难讲 噶，系咪？同埋你知佢呢排都即系都婚姻生活都真系非常 唔系几美满嘅咩？应该 即系咁，佢分分钟即系嗱，如果讲紧英女王死咗，就系到查理斯王子。如果查理斯王子死咗之后咧，再接管嗰、那个。sorry， 再接本嗰个嘅皇位咧，就应该系威廉王子啦。而系咪威廉王子啊？ 呢个我唔知道，即系威廉同哈利系咪应该 大 大嗰个先 嘅？咁如果威廉再下一个承继咧，就应该讲紧就系讲紧而家佢哋啱啱出世嗰个王子，即系嗰个小王子啊。咁、就应该系佢去接本咗呢个咁嘅皇位噶嘛？ 冇错。 好啦，而家个问题就系咧，而家好有可能讲紧一样嘢咧，就系、是。阿 K 即系呢个海特咧个肚咧喺当时嗰个时刻咧，讲紧即系嗰个澳洲 DJ 打去玩嘢， 医院嗰段时间啦。 嗰段时间其实讲紧海特可能系并未怀孕。嗱，而家当然大家即系 有相俾大家睇嘅，先有张相俾大家睇下。即系呢个外国嗰啲传媒搞嘅啫，嗰张相就未必系真嘅。即系佢例如讲紧呢个海特，佢会有一啲假嗰啲大肚婆衫啦。 因为佢太靓啦，即系佢靓到 佢靓到唔似 一 个 孕妇系 啊。系啊，佢讲过，不如啲面水肿啊、手嗰啲水肿嗰啲完全冇。成个表面就真系好似就咁着咗件怀孕嗰啲嘅假肚嗰啲衫咁样咧，就着翻件衫，咁所以佢照样出 整容，我哋见得多啦， 整 肚咧就少啲见， 可能系啫，可能系咁啊吓，讲清楚先。咁而咁佢入医院做咩咧？点解而家又会有咁多嘢咧？就有可能系 嗰阵时咧就提过，即系啲公众啦，就相信计过条数啦，即系因为从来皇室冇话俾你听边一日咧就中招，边一日咧就系几多个月，边一日就生，即系呢啲其实讲唔实噶嘛。咁就系啲官，即系啲公众喺度估咧，就话佢嗰阵时去入医院嘅时间，其实就大概系4-8个星期到。咁因为嗱，按照个电话记录如同埋啲病征嚟推测咧，其实嗰段时间咧，佢系有一个嗰啲孕妇成呕啊 ，morning sickness， 嗰啲叫 即 系呕啊， 呕啊，成日 呕啊， 系啊，呕呕 系 ，feel meeting。 做咁耐传媒， 嘿，你 懒音你都得嘅， 我冇懒音啊，头先你听错咗啦，系啦， 咁 跟住咧， 而家唔呕啦，唔呕啦， 唔呕啦，系啦， 咁点咧？ 唔呕啦， 其实可能嗰个所谓嗰个即系朝早起身呕嗰样嘢系假嘅， 就系、是、啲人相信佢就系八个星期，但系其实咧， 嗱，如果嗰阵时八个星期咁，即系计翻条数就系而家啱嘅七月 系啦，咁就应该啱嘅吻合 嘅，咁佢啱啱 嗰阵时仲有啲人喺度传话，原先咧啊，佢哋都唔讲噶，未知住噶，因为咧谂住圣诞节先俾啲公众咧就系一个圣诞礼物咁，不过咧就有呢啲病有唔舒服，咁啊所以入咗院，亦都有一个咁嘅整蛊电话，所以咧先要去。讲先去公开， 我谂起软硬嗰啲啊， 我谂起嗰只音乐， 因为佢哋打去唔系有嗰啲叮叮咁嘅音乐啊。OK， 咁点咧？跟住咁，但系而家如果佢嗰阵时唔系真嘅话咧，咁即系话如果佢嗱有可能而家讲紧嘅咧，就系海特当时入去咧就并未怀孕噶嘛，而家讲紧可能入去嗰阵时咧，其实系做一个叫做试管婴儿嘅手术，即系话将个胚胎。喺即系子宫，即系唔系喺个妈妈个肚里边啦，喺外边用即系科学嘅方式 技术啦，系啦， 技术就将佢即系受精咗之后，然之后再摆落嚟。咁究竟系威廉唔得啊，定系海特唔得咧？唔知噶嘛。 咁即系话点解有人 如果喺外边做咗 系啦， 抌入去嘅时候，因为你公众人物嚟噶嘛，你几时入医院冇可能 系咯？ 即系第一冇可能喺屋企做先啦，你试管婴儿嘅手术系咪先？ 都应该难啲，我谂 你唔系求其喂，大佬你而家讲做试管婴儿嘅手术啊嘛，你唔系讲紧求其挑粒暗疮啊嘛，你唔系求其喺个厨房嗰度做得到啊嘛，你一定要喺医院里边一个即系消毒咗嘅环境里边做。咁如果佢要入医院做嘅时候，你笑咩？ 我笑紧，点解你要喺厨房度挑暗疮，唔系喺厕所度挑暗疮？好特别喎、啊、你， 我喺 你攞刀嗰啲大开。 一嘢批咗暗疮去咁嘅，即系就系你明唔明？点解你会谂啲咁嘅嘢？ 我突然之间又谂翻， 咁即系讲紧，如果佢真系要做一个试管婴儿嘅手术，即系将个胚胎植入翻去佢个子宫入边咧，咁、一定喺医院做噶嘛？咁你唔系随便一入医院都冇人理噶嘛？即系好似你咁样死咗都冇人知啫， 真系嘅咩？ 系，但系你讲紧海特佢要入医院，其实系好大件事，同埋传媒会关注住，所以而家啲人就怀疑，其实嗰段时间所谓佢即系朝早唔舒服而入医院休息，喂，讲真啦，你个个大肚婆朝早呕，你都唔会即刻入医院噶啦，啱唔啱？咁佢如果要嗰个时候入医院，好有可能咧，其实系借个藉口，真真正正入去咧，可能系入边系做一个试管婴儿嗰个植入嗰、那个嗰个手术啊。咁如果真係植入就幾時出世呢？ 如果真係植入就應該係遲啲囉。嗱，即係嗱，頭先點解會話有嗰個假肚呢，即係整個肚出嚟呢，就係因為如果你要去追返嗰個 timeline， 追返個時間嚟去辦返遲兩即係早兩個月係有咗嘅話呢，可能佢個肚未係咁大呢，咁所以佢先要戴呢啲咁嘅假嘅直膠肚囉。會唔會咁呢？ 係有，唔係我相信如果真係嘅話就有可能啦。有可能要做一个咁嘅假套，然之后先至可以即系瞒骗到大家。咁即系话而家有可能啦，有可能啊，讲住啊，有可能系嗰个时候根本就未系一个正式嘅怀孕，而系去入去做一个试管婴儿嘅手术。 咁如果真係嗰个时候做个试管婴儿手术呢，即係话实质上个 BB 应该要九月先至出世啦。 即係仲要迟多个零两个月多。 因为佢做手术嗰阵时係十二月头㗎嘛。咁跟住你计返个时间啦，十个月係咪，咁你又唔系早产嗰啲，咁你十个月计出嚟就应该系九月。应该是九月头。 九月头。 先出世就不是应该而家七月头出世的。 咁所以呢嗱早几日。 而家其实仲有两个月。如果咁讲。严格嚟讲应该仲有两个月先出 世。早几日嘅话大家有睇新闻啦，咪先有片有相睇啦。即係影到阿 Kate 同埋威廉王姐。 但 佢 肚仲好大㗎喎。 係呀係呀，即係仲有妇女团体赞佢㗎。 同埋你冇理由生完个嗱，因为生完应该 suppose 生完呢。 我未生过我唔知道。 係咪 係呀。你可能生过。你个生咗几次呀、啊、你。打我啦，打我啦， 你啊！Off mic 先嗱，因为点解咧？十波生完之后，应该即系个妈妈个肚入边仲有个胎盘噶嘛，咁跟住要再排出嚟啦，系啦，生完出嚟，其实咧就唔应该系个肚咁大嘅，应该都系大大，应该系冧晒，因为冇嘢入边顶住佢啦嘛。咁、但系咧睇新闻嘅时候，嗰啲上面咧佢个肚都仲系大嘅。 嗯， 咁你话嗰啲妇女团队咩啊？团体咩 啊？团队啊，团队咧就你又懒音啊，咁咧就话 妇女团体， 妇团咧咁啊赞佢咧就话啊佢好多而家现代妇女都系讲啊瘦身啊讲要纤体啊，咁佢都唔介意将自己咧呢个咁仲有咁大个肚出嚟展示，因为嗰条裙咧其实都好 show 到嗰个肚都仲系好大噶嘛，咁啲人就喺度赞赏佢咯。咁即係话喺如果啊头先我哋讲嗰个讲法係成立嘅话呢，咁即係话嗰日出嚟抱住嗰个 BB 呢， 假嘅 係道具嚟嘅。道具 B。 即係真 BB, 唔係真係佢生出嚟嗰个人。 真嗰 个 呢仲喺个肚入面。 嗱，其实好容易嘅啫，呢个好容易瞒天过海嘅啫。点解呢？喂，你个 BB, 即係你哋都可能有啲听众朋友都试过嘛，话个朋友生个 BB。咁佢啱啱出世嗰日，咁跟住走去睇啦，去医院睇，睇完之后，跟住两个月之后再睇个 B B， 会变晒样。 咪就系我朝头早同夜晚见你个样都有啲唔同啦，系咪先？ 系咩？系啊。 系啊，头先你个头都唔系咁噶，咁都会唔同啦。咁但系即系话别，尤其是小朋友呢啲就好容易讲得过去，因为反正佢影个相咧都唔系太清楚啫。即系我而家见到都系你侧面睇系啦，都系一个。 同埋你 B B 出咗世嗰头嗰一个月个样系变咗。 系啦，同埋佢之后都会收埋，我唔会再 keep 住放相出嚟啦。应该。 仲有一样嘢就系讲咗咧，有个有趣嘅地方咧，就系话原来佢哋一早已经公布咗咧，就系话当 B B 出咗世之后咧，咁佢哋就唔会留喺医院噶啦，佢哋就会去另外一个地方嗰度住。就而嗰个地方应该就系应该相信系海特嘅父母嘅一个地方。 呢度有一个小插曲噶，有讲话点解咧？佢哋唔去翻佢哋自己个屋企住咧？系声称话佢间屋入边咧嗰个石面啊，好似系类似呢、這个有啲化学物咧系比较高，咁所以嗰度唔适合啦，我哋就搬去第二住啦。 整咗佢咯。 咁佢哋咁样讲啦，即系其中有讲法啦。我唔知呢个系咪真系皇室传出嚟嘅讲法啦。 我觉得一个好藉口，呢、這个好过分的。 总之佢今次嚟紧就系会密 冧 啦。 如果有石面啊，都要有人派嚟整咗佢啦，大佬啊！你仲讲紧皇室成员、啊？ 元网台有第二啲嘢嘅，不过唔系石面咯。 嗰啲咩？ 唔知啊。 你唔好乱讲啊！喺度啊，乱嚟啊，又有灵异个案啦、啊。 对唔住，对唔住。 好啦，咁跟住而家讲翻仲有一样嘢，就系佢要搬去佢个父母嗰度住啊嘛，即系唔系留喺医院嗰度嘛。 即系好似话喺外家，即系由佢妈妈去照顾佢咯。 照顾。但系讲到明一样嘢，就系话咧，我哋唔会请医护人员嘅。咁、你谂下件事，喂，好奇怪、啊，有乜理由你生咗 B B 之后你唔会请 醫護人員呢？即系唔使请嗰啲类似叫坐月嗰啲咯。 系啦，起码你有个护士都要啊，大佬，你讲紧一个皇室嘅家族成员、啊，有乜可能你生完个 B B 唔会有医护人员呢？理由好简单，因为根本就唔需要啊嘛，因为个 B B 都未出世， 系咪？而且唔可以俾人知。 但系如果两个月后，例如九月份开始，佢请咗个医护人员咧，咁大家就知咩事啦。 咁我哋可以睇下、啊。真系、哦， 其实系噶，其实可以睇，因为而家呢件事咧喺外国嗰啲阴谋论界系闹得热烘烘嘅，即系讲紧而家海特根本嗰个 B B 而家喺个肚入边嘅仲系未出世嘅，而呢个 B B 好有可能系一个即系由试管做出嚟，咁当然点解佢首先皇室即系迟迟都惯例都唔会迟迟都唔会公布嗰个 B B 系仔定女嘅、就算睇完医生公都唔会公布系仔定系女嘅、 所以咪博彩公司有得买咯， 所以有得买啦，第一件事啦、第二件事就系、是。佢梗系唔公布住啦，点解？因为佢根本都未知，直至到去到而家比较肯定啲啦，佢先知道。咁佢就知道，可能海特个肚里边个 B B 系个仔嚟嘅。 亦都因为咁嘅原因咧，佢哋一定要揾个假嘅仔 B B 翻嚟。 咁个假嘅仔 B B 唔系假个 B B 咧，但系佢要对外公布系仔咯。 其实可能咧之后又会抄到多啲再多唔同嘅案件。 我喺度谂一样嘢，如果突然间真系个医生睇错，如果海特真系生出嚟，真系肚里边嗰个系女咁点啊？ 咁 点收科咧？谂下 咁咪叫嗰个女以后要扮男仔咯？ 好阴功啊！ 系啊，成世都扮咯，打男性荷尔蒙咯。 咁好 咁，咁咪唔可以再生仔咯？ 咁咪咁变态？你谂啲嘢 好复杂啊！呢件事 系，如果真系有咁，即系当然我估计唔会，我估计唔会有啲咁嘅嘢。但系当佢系嘅话咧，我哋都要 咁即系其实讲到尾咧，即系一你正常人啊，如果你有咗咁样就好普通啫，呢啲系咪先？我哋望到你咁但系你话如果皇室要去安排，即系一场婚礼一个 B B， 呢个成件事突然之间好似系一个预先写好咗嘅剧本啊， 嗯， 即根本就系一个铺排嚟嘅， 系应该都会，应该都唔会觉得奇怪嘅。讲真，如果真系一个咁嘅铺排。Anyway 好啦，嗱咁今日咧就带咗一个咁样嘅资料翻嚟，就俾大家睇。啊，不过讲多一句就系、是，你最谂下最奇怪就系、是，如果我系皇室成员，如果我个新抱系有咗 B B， 我要同佢揾个主诊医生，我会唔会揾一个1999年系可能牵涉入去一单凶杀案嘅医生嗰度咧？会唔会揾个咁嘅医生嚟做主诊医生？即系你谂正常人你都唔会揾佢啦，你仲讲佢皇室成员会揾佢，系呢个系好奇怪。 咪所以咧，即系嗱嚟紧，如果假设佢真系九月先要再生 B B 咧，咁即系话 Alan 同埋 Marcus 咧就到时要再去帮手接生啦。 嗯， 咁即系佢而家暂时都要保持呢个秘密。 嗯，咁即系睇下嗱，当然呢个阴谋嘅。嘅论点咧，大家推算出嚟。 唔知啦，因为 你点知啫？或者听日突然间，或者呢集 M J 一出街，跟住嗰个第二日吓， 可能 海特就走出嚟收晒肚咁样走出嚟喺度跳跳扎， 或者跟住嗰个 Alan 就被消失咗咧。到时 可能 即系我哋想讲，譬如好似呢个事情咧，即系入边我哋。睇即系睇好多资料，觉得系好有趣嘅。因为就算你单独去拆开头先嗰啲案件嚟睇，譬如阿 Jill 嗰个 case 嘅话咧，其实入边嘅枝节咧系真系好似拍电影咁样样嘅，成件事好鬼剧情化。咁但系你话譬如好似呢个黄 B 啊，即系呢件事咧，我哋相信咧，即系系冇可能系咁简单嘅一件事。即系一个头先好似咁讲，无论佢结婚，佢要生个 B B， 生男定女，究竟嚟紧呢一个人系要管治呢个英国，有机会会系大个咗之后要系50年、60年，佢真系一个 chosen one， 真系一个系选咗出嚟嘅人嚟嘅，即系所以呢件事，你就算结婚嘅话，你唔可以控制话我唔生仔啊，你好似我哋迟啲先生啦，二人世界先啦，系冇可能嘅，根本你行得呢一步嘅话，所有嘢已经 plan 好咗，你就一定有 B B，你无论如何你有冇怀唔怀孕到都好，好啦，我就试管安排俾你，你怀孕唔到咧，可能佢都会再揾第二个 B 俾你扮你个 B， 系绝对系，我相信佢哋一定要用尽方法。喂，大佬，我唔通话俾你听，我威廉王子原来生唔到啊？ 系咯，呢、這个都可能系。 你冇可能皇室会容许到有件咁嘅事出现，可能最多揾人做手脚，做咩都好，甚至买个 B B 翻嚟都好，点样都要做啲嘢。 甚至乎再谂阴谋论啲，如果阿威廉王子真系生唔到咧，佢可能搞掂咗阿威廉王子，等阿哈利嚟搞咯。 黐线喺度。 好难讲嘅， 搞掂咗哈威廉王子，即系揾人先。 不过唔会，我谂喺百零年前已经写好咗呢个 script。 我觉得系， 嗯， 所以，嗯，呢集几有趣啦吓。OK， 嗱，未完嘅，因为点解咧？喺今集入边咧，因为我哋喺录呢一集之前一两日咧，咁就我就接触咗一个个案。咁、 嗯嗯、 其实即系如果听众朋友一路有听开 MJ 13啦，或者系即系咁俾面啊，即系买小弟嘅嗰啲劣作之后咧，其实应该知道有一个 case 咧，就系讲紧一个叫马小姐嘅 case。咁马小姐好多朋友都中间 on and off 都问我，喂，咁佢马小姐个 case 点样咧？有冇跟进咧？咁我先讲咗俾大家听，系有跟进嘅，即系佢。嘅事件系未完嘅，即系嗰本书完咗就只不过系去到讲完佢催眠，跟住佢有个所谓我哋成日讲嘅一啲叫做即系个人嘅意识谂嘅嘢都唔同咗之后咧，其实嗰件事未完嘅，中间仲有好多 follow up， 咁但系呢个 follow up 就容许我卖个关子喺度等一等先，因为其实我希望 在这一季的 MJ13 里面，第六季的 MJ13 里面，大家可以同大家有一个跟进。但是 before 我继续去讲这个跟进之前呢，其实早几日呢，我即是早两日呢，我就应该访问了另外一位朋友。那位朋友呢很简单，他叫阿乐。那阿乐呢就是一个咩人呢，就是一个普通的香港人啦。咁样呢就佢应该估计是十几年前呢就曾经试过有一次机会呢，是可能怀疑或者有可能呢是真系接触过一个外星人或者两个外星人。咁、我哋而家即刻送一个访问俾大家。咁但而家坐喺我哋面前呢就是呢位阿乐呢，就我即系同佢通过电话之后啦，咁所以变咗今次都想同阿乐亲身即系嚟个见面啦。咁同埋即系过去出嗰本书嘅时候，即系啲人都会觉得系咪真嘅咧？咁所以变咗今次都有安排咗阿乐上嚟。咁但系当然我哋为咗保护佢，咁同埋阿乐都要求话唔好公开佢嘅身份，咁所以我哋就用咗呢个方式去处理嘅。咁好啦，阿乐嗱，你send 咗个 message 俾我，系啦个 Facebook 嘅 message 啦。咁其实你可唔可以慢慢再即系当系我哋听众朋友未知啦？咁可唔可以慢慢讲翻个故事？其实系几多年前嘅事嚟？ 喺19年前嘅1994年嘅，我记忆所及应该系9月到至10月嘅。我啱啱升方温，即系我计翻就系12岁多少少。 嗯， 咁嗰阵我就住咗喺屯门山景村。 系 啊，边座楼嘅 唔好讲啦，吓、唔需要讲嘅。 咁嗰座楼就对住蝴蝶村屯门码头嘅方向嘅。 嗯，几多楼咗？ 33楼， 即系好高嘅。嗯， 最高35定36。 嗯， 咁嗰件事发生系喺礼拜五嚟嘅。咁我冇记错咧，发生之前咧就不停有个念头喺一个脑海度。 嗯。 我唔记得礼拜四亦都系嗰日啦，嗰一两日啦，就不停喺度谂一样嘢。啊，如果屋企即系你可能觉得我戆居嘅，你开晒冷气，应该冇嘢入到嚟啦，冇嘢入到嚟啦。 即系闩晒窗啦。 系啦，冇错，闩晒窗，闩晒门，屋企咁开冷气正常，乜都闩晒噶嘛，正常。咁嗰晚啦，我就礼拜五嚟嘅，我好记得啊，听完洪朝峰港台嘅圣热线，即系个电台嘅节目，系啦，咁就瞓觉啦。咁瞓下，应该我相信是凌晨3-4点啊。 嗯， 系啦，左紧路啦，我大致上真系，总之微光嘅，天一定微光。 嗯， 咁就发觉自己全身唔喐得。 嗯， 全身唔喐得，但系就又唔系完全唔喐得，即系好微量，即系点讲啊？即系净系喐到好少好少，但系都唔会俾你喐到啲大动作啊，做唔到嘅，完全做唔到。 例如好少好少，例如具体啲讲系，例如点样？ 即系啲手指头可以微微喐，微微喐， 即系可以喐到少少咁样。 系啦系啦，但系你想喐多少少都， 即系想咁样就冇可能 了，已经唔得啦，系一定。 即系最多只可以喐到手指， 系啦， 即系成只手咁样喐就 一定唔得，一定唔得。 OK， 咁跟住咧，喺我就腳向窗嘅，即係向屯門碼頭方向嘅。 嗯， 咁我個頭就向門口啦，即係另一邊啦。咁跟住咧就發現有兩個類似人形咁嘅物體。 嗯， 咁就望住我 喺床尾嗰度望住你。 都大約嗱，譬如呢度床啦，斜斜地，我諗大約有 即係對角。 2米多啲距離，2米幾3米到啦，即系大約。 嗯、 如果佢 即系佢又唔系貼住張床嘅， 佢唔系一定唔系近我嘅。 嗯， 但系我發覺呢兩個完全唔知咩嚟咁樣望住我。 你認唔認到個樣？ 個樣咧就眼大大，眼系大嘅。 嗯， 即其實真係好模糊，19年前。但我依稀記得咧，就佢兩個一隻高啲，一隻矮啲，咁就我好肯定佢兩個一模一樣樣咁滯嘅。咁佢哋我就發覺，即係我之後啊，隔多幾年就發覺就同西方傳媒所講嗰啲外星人就相類似。 嗯， 嗰陣我唔知咩嚟嘅，第一次見我真係唔知噶嘛。因為之後94年。到95年咧， ATV 系咪播嗰、那个 街坊外星人？ 系啦系啦， 罗志威尔嗰个假个外星人。 系啦，跟住就再加明珠台再播，我冇记错九六到嘅，就再播嗰、那个X 档案。咁、跟住开始好似外星人个热潮就爆发咗，贴咗啦，起码。 嗯。 但我嗰阵系冇噶，我得我起码我十二岁我系接触唔到呢啲嘅。咁、我就去到嗰个时间就发觉相类似，同嗰啲。系啦系啦，即系觉得似嗰种，但系就咁当时我见到佢哋咧，我见到佢哋块面系都系有几间嘅，有几间 系嗰啲系皱纹咁样嘅嘢定系？ 好似皱纹， 嗯， 我唔知系咪好似呼吸定咩，总之系好深嘅，好深嘅、几条，例如可能有条斜啲，有条少少弯，但佢哋两个都系有嗰啲。 即系有晒呢啲，即系呢一个有呢啲纹，另外一个都会有。 系啦，冇错啦，系啦，冇错啦。都系冇着衫，因为咁暗咧，我相信就睇唔到就系色，我可能系都系灰白色啦，但系就圆头、有手嘅，有身嘅，系啦。 个头系大唔大，定系好似我哋个正常人嘅比例咁噶？ 差唔多啦。或者可能大少少，因为呢个我又唔够胆，依家答唔到你。但系唔会即系类同人咁样，即系或者可能大少少圆咯，都系圆嗰种咯。 嗯， 系啦，对就系、是、对眼，我印象中系大嘅。 嗯， 系啦。 嗯，你喺见到即系个成个目击到佢哋出现之前，譬如你嗰晚，即系我都要咁样问嘅，即系正常我都会问嘅。咁你会有冇饮过酒啊？ 冇啊， 或者有冇系食过药啊？ 冇噶。系十方温又乜都唔好呢啲啊 ！O K， 系啦系啦， 系即系冇饮过酒，冇食过药啊，嗰啲或者系一啲类似系迷幻药啊， 冇冇正常翻学放学咁咯，系因为我跨网嘅，即系我住屯门，但系我出九龙翻学，我一日系好辛苦，系即系要嗰个时间一定要瞓，唔系咧我就迟硬到，尤其我妈。催促得我啲學業好犀利，因為我都啱啱升方溫啊嘛，覺得係咯係咯，係咯， 所以就即係生活係好規律嘅， 係嗰陣係規律得好緊要。 咁但係嗰陣係第一次見到， 係第一次見到。 咁好啦，咁去到嗰一刻你見到啦，兩隻即係你當時又唔知咩啦， 係啦係啦，真 係係咪？但係個即係個比例啊，或者嗰啲 feature 係人嘅，即係有眼有鼻有口，即係唔會話冇咗個口。或者冇咗个鼻，即系跟住有啲其他嘢代替咗，唔系咁样嘅。 唔系，都似系都系有个嗰啲鼻真系真系答唔到你，我依家真系答唔到你，因为回想唔翻啊。 冇嘅 ，OK。咁但系即系手脚啊，即系正常，即系唔会话有四只手，又即系六只手。 冇，我肯定一对手，但系因为我系瞓碌架床上边噶嘛。 哦，你瞓楼上嘅， 我瞓上边嗰忽噶嘛，我就睇唔到太清楚佢下身。 嗯， 系啦。 咁即係佢悬浮喺度喇喎，係咪？你觉得佢係咪悬浮喺度呢？ 佢移动过嚟越嚟越近，我嗰陣我觉得少少似悬浮， 即係似飘过嚟嘅，就唔係行过嚟嘅。 似呀，慢慢咁移动咁飘过嚟，唔似行嘅，有啲唔似行咁嘅 feel。 係啦。你当时有冇諗过可能係你自己发梦呢？ 因为好真实㗎。虽然我嗰陣其实就嗰种 feel 完全系似俾鬼砸，完全系似 你所谓俾鬼砸，点解咧？点解你会觉得似俾鬼砸？ 因为我再大少少，我开始易咗见灵体同俾鬼砸。咁、如果对翻嗰种感觉就，如果我唔知观众听众观众又好，有俾鬼砸个就真系好似嗰种感 觉，完全唔喐得， 对眼 喐得，又嗌唔到， 嗌唔到。 你当时房入面有冇其他人啊？ 我就冇房嘅。 哦，你系瞓 我瞓碌架床，系冇我嗰啲好最细嗰只公屋嚟嘅，即系我屋企得阿爸阿妈我仲有只狗。 哦，仲有只狗 系啦。好奇怪，只狗完全冇感觉冇剩。 系啦，即系仍然系只狗喺你旁边嗰度瞓嘅。 因为我碌架床上面，佢瞓周围瞓嘅，喺地下度真系有阵时上我爸阿妈张床咯吓。 系 咁。咁跟住就我覺得即係點講，我咩都唔可以做，但係跟住我就開始發現佢兩個有移動， 有移動， 移動啊！即係佢唔係動喺度望我啦，慢慢咁向我個方向移動， 行過嚟， 即係或者飄過嚟。 係啦，因為睇唔上面睇唔到下身嚇，咁跟住我就唔對路啦，我一定要做翻啲嘢啦。咁跟即係如果唔係我有危險噶嘛， 即係你當時都驚嘅其實。 絕對都開始驚啦，佢行佢開始過嚟嗰陣，但佢又唔係好快喎，佢慢慢慢慢嚇。其实 我觉得个过程是他整醒了我。我觉得是他整醒了我。 即是你本来是睡觉的嘛。 是啊。 但突然间醒了那一下就见到他在这里。 全身不动得很奇怪的那种感觉咯。第一次就是这样啦，成世仔十二岁第一次。咁跟住他有两个开始。 你咪住我问多个问题先。是啊、你觉得不动得才发现他站在这里啊，定是你发现了他们站在这里才不动得呢？ 应该发现了我不动得。 跟住先至企， 跟住我就再，因为对眼仲望到嘢嘅，佢唯一可以俾到我就系比较得个五感最强个就系望到嘢， 嗯， 就睄到佢喺呢个方向， 嗯， 咁跟住向我个方向移动， 嗯， 咁我已经觉得唔对路啦， 嗯， 我咪话我仲有少少移动能力嘅啲手指， 嗯， 我用尽所有嘅力气， 嗯， 因为我由细到大我爸妈都想我读书嘅，咁我就张床咧佢就转窿就有盏灯喺度嘅， 嗯。 我用尽力，就算一寸半寸，我都慢慢移，慢慢移，移到就到盏灯揿到个掣嗰阵、嗯，我谂我都真系唔记得咗仲有几多距离，但系都近噶啦。 嗯， 佢两个就，我感觉到喺佢个方向有啲螺旋状嘅光线定唔知乜嘢，真系唔知咩嚟嘅。 嗯， 向我方向， 嗯， 发射， 嗯， 咁一中。完全冇意識，完全好似電腦熄機咁，乜都冇曬。 嗯， 已經係第二日朝頭早，我已經俾我媽鬧。 佢你阿媽鬧你咩？ 我媽一定鬧我，將被跌咗落笪地。 係， 我媽一出去，可能佢踩到，佢就話我乜你咁反瞓啊？即係好似啲普通阿媽咁，都係咁鬧，係咁鬧。 嗯， 係咁鬧。咁但係我都好攰。咁我再發現自己，咦？我只腳喺個枕頭個位，我頭喺。啲呢系咪一百八十度？ 即倒转咗份。 系啊，倒转咗。但系我谂碌架床嚟喎，点可能？系咯、啊， 你唔落床都冇可能换到瞓啦，系嘛？ 冇错啊，就系咁啦。同埋我够胆讲，我由细到大点反佛张被都，我谂365日都 唔够，唔会咁样跌咗落嚟。 系啦系啦，因为我怕我妈。 你屋企人有冇人有呢、這个即系梦游啊？咁样嘅情况？ 避寒有，梦游冇。 冇嘅，你自己都未试过嘅，之前都 冇试过。我谂如果系都系顶多喐一喐只手喺个梦入边咁，但系唔会咁样成个身咁样头同尾， 从来都未试过咁样倒转咗佢。 我谂我滴头应该滴跌咗落地噶啦，唔会咁样吓、啊。但系中间我真系唔记得咗我几点起身，即系真系由见到佢，到佢嗰啲唔知螺旋状定。叫打蛇餅嗰啲光線中，唔係光線嚟，嗰啲氣流，嗰啲氣，總之係螺旋狀一中落我嗰度，跟住我就已經第二日朝頭早已經聽到我媽鬧佢、嗯，我諗佢都鬧咗我十句八句，我先有意識喐到醒到， 嗯、 都我印象中都攰噶。 但係你醒咗嘅，你記唔記得之前嗰晚發生嘅事？ 我記得我見到佢兩個咯， 即係仲見到 最尾就係記結一好深刻印象啊，係啊，佢。唔系我眼见嗰啲正嗰啲人嗰啲众生嗰啲嗰啲嗰啲， 即系话即系好似唔系撞鬼咁样，唔系嗰啲嘢。 唔系生未见过呢啲咁嘅生物体咁样吓、 嗯。有冇表情啊？佢哋 完全冇， 即系面无表情嘅。 唯一就系见到佢嘅眼嘅方向系完全向住我。 咁呢个就係成件事到第二朝瞓醒觉就已经係倒转咗啦，咁跟住就冇其他再发展落去啦。 如果淨係呢件事就冇啦，就係兜返之后就係、是、我都摆咗呢件事喺我个心度，冇讲到冇成。咁之后就係睇完电视再加传媒讲呢样嘢，因为之前真係我够胆讲，起码係我一个十二岁仔，我冇了解同埋接觸到呢啲外所謂外星人嘅，但係我就呢啲樣嘢先恐怖。點解越嚟越唔對路，越嚟越似 越嚟越似，系啦。咁跟住我就我惊，我系惊嘅。咁我就唯有拣啲知心好友，好熟好 friend， 仲要再拣 timing， 仲要再拣佢单独嘅时候，我同佢讲。 佢哋咩反应啊？ 有啲真系，佢哋有啲可能好演技咯，冇乜特别啦。即系可能笑一笑啊，或者有啲半信半疑啊。但系搏唔到，即系搏佢哋，因为佢哋未见过、未试过，佢哋点可能再继续延续我呢个话题咧？但系我喺我立场就系、是，我呢啲嘢我都系想揾人倾诉下，我又唔想揾社工。我唯有找一些認識了一兩年啊，是啊，所以成世仔我想我同人說都不知道有沒有五個，是啊，你可能是第六個， 可能第六個。那嗱，我都要問一問，即是我都會想問的。嗱，你都收埋咗呢件事喺个心入边啦。顾问论，我当先系当系件事系真噶啦，因为我一定都要当，我都要当呢件事有可能系假啊。因为或者唔系话你作出嚟，而系可能有啲嘢可能会唔会幻觉啊咁。咁但系如果当呢件事真系发生咗，咁你都摆咗喺个心入边咁多年，咁乜嘢原因令到你会突然间想觉得，诶、哎、可以攞出嚟，譬如同我讲，或者你都唔介意我可以录咗喺个即系节目嗰度，喺个节目嗰度即公开出去俾人知道呢一件事，咩原因呢？ 因为我你可能觉得我好搞笑或者特别，我见到你第一集有片嗰段嗰、那个 video， 你话你即系嗰段片 promo 去美国啊嘛，系咪？去美国个 trip 啊嘛，咁我见到其中有段片话你哋会访问一个曾经见过，咁 其实几个都见过， 你几个见过？ 几个专家都会见过。 我见到个男仔系咪？ 系。 唔记得系咪戴眼镜啊？鬼仔鬼佬嚟啊！咁跟住我再谂下，啊，你又系呢方面都算专家或者留爱好者，咁跟住啊，总之系嗰下爆发咗咯。系啦，系啦， 系。咁就於是乎就決定將呢個故仔同大家分享。咁嗱，我問多啲後著嘅事啦。咁譬如話你當時見過呢個咁樣嘅過程啦。咁其實你個心入面即係到譬如到而家，即係有機會可以去嘗試再用其他嘅方式去嘗試再攞多啲資料，知道呢一方面嘅究竟你嗰晚嘅經歷係乜嘢嘅時候，你會唔會有興趣想去知道究竟發生咩事，或者係喺你佢即係你同佢，你就同我觀眾講，就係話佢有個光線射出嚟，一個唔知道光線定乜嘢啦，總之一個螺旋形咁嘅出嚟，咁跟住你就失去咗知覺啦。 依家諗下又似氣流咁樣，但係一定係螺旋狀。我唔知係由一細點變到月 彎。你睇到個螺旋狀？ 睇到啊！一中我就已經沒 發光嘅，定係咪發光啊？ 又唔係好光嗰種咯。即系总之你见到系有似我印真系好模糊，因为一中已经晕似透明咯，但系睇得出一定系螺旋嘅，或者可能系有一个圆圈，再一个中圈，再一个大圈咁样，但系咪由细变大？ 总之一定一个圈咁样过嚟啦， 中落我嗰度系咯，因为佢想整停，我唔想揿嗰个灯，一揿个灯咧，可能我爸妈醒或者只狗醒， 你爸妈就瞓喺楼下， 系啊。他們其實沒有房的，我家裡很窮，他拉鏈間了一間房子，是的。 那你之後，譬如你說的之後的日子裡面，有沒有試過一些譬如睡醒覺突然間是流鼻血啊，或者是身上發現一些即奇奇怪怪 的疤痕啊，但是又未見過又沒有整，譬如你睡醒覺突然間隻手多了即是多了一些疤痕在這裡，是不知道怎麼整到的。 我印象中冇， 你印象中冇， 系啦，但系可能我唔知啲观众觉得我夸唔夸张，我就开始容易咗见到灵体，系啦， 即系先前就冇咁多嘅， 冇啊，跟住就好容易，即系较多咯，同埋都成日俾鬼砸啦，由去到我科股去到 form four five 都由大少咗，咁都去到我依家31岁就如果。有都有俾鬼砸，但系一年都系一两次，唔会太多。嗰阵哇砸到好密，可以一个月砸几次，吓、啊！我最犀利咧， 我可能好夸张，我估我第一次真真正正确实系灵体嘅嘢咧，我系第一次见到埲墙有十只到，全部透明状，突晒个头出嚟，唔知讲啲咩话。 但系透明状，你点会见到佢咧？ 透明状好似啲气咁，啲人吹啲烟。 哦，即系见到有个空喺度。 个头系啊空啊，头状十几只咁样。我自从我唔知系接触外星人之后，我就容易咗见咗呢啲。系啦，有阵时喺厕所我都见到。 咁、你而家搬咗未？定系仲喺嗰度？ 我搬咗嗰度好耐啊！我住到九五年，我之后搬咗去九龙啊嘛。我话我跨网噶嘛，都系我日日五点几好似丧尸咁。起身六点钟就一定要搭嗰两班车，就搭唔到就迟硬。 咁就后屘就搬咗，咁就搬咗又好似冇乜嘢咁样啦，系嘛？ 搬咗冇，如果真系外星人嘅经验就系得咁简短咯。我知道唔系好 exciting， 唔系好啊，就系、是、 都唔系嘅，都有啲即系都有啲资料值得我哋去研究。 我谂两分钟都唔知有冇，即系嗰个过程。 OK， 咁嗱，咁啦，我哋呢个访问到呢度啦，咁当然我会继续同阿洛，你会跟进件事啦，譬如话，即系我会同你睇下，即系再做多啲嘅评估啊，咁就睇下，咁但系咧，即系俾个即系电脑旁边嘅观众知道啦，即系话当我哋收到一个咁嘅个案咧，其实我哋会安排一个咁样嘅面谈。咁而喺个面谈当中咧，即系听下，譬如个事主当时嘅故事啊，咁同埋做咗啲咁嘅资料嘅搜集啊，咁跟住我哋再会再做其他嘢。咁好，咁首先急，即系多谢阿乐啦，你今集喺 MG 十三呢度咧就即系大胆啊，即系虽然都遮咗格仔噶啦，声音都处理过，但系咧都会走出嚟肯同我哋去分享呢个咁嘅 case。咁首先多谢翻你先，咁我哋再日后再跟进。睇完啦。就是这样了个访问。 我只可以讲呢，如果我是阿乐的话呢，其实之前真的会很辛苦。即是今次是很好的机会，就是终于有一样东西我可以讲了出来咯。 有个位置可以讲出来。 是啊。 嗱我要强调多一样东西先，因为正常一啲咁嘅情况呢，我哋都会有个心态去处理，就是觉得呢个人假的。会不会讲大话呢，或者佢有幻觉呢，或者佢有即系搏出位啊，或者想出名咁， 或者系咯，即系 嗱几样嘢，我睇咗落去咧，我都直接，我都好直接同阿乐讲话，我都要企一个咁嘅角度去睇嘅。我哋要做呢啲咁嘅，我唔可以话你讲咗我就信，我一定要好 skeptics 咁去听。咁呢个系好初步嘅做法嚟嘅，呢个好初步，我哋要估计评估。咁讲咗俾佢听，佢都明白。咁我问过佢几样嘢，佢第一样嘢，佢嗱大家睇到正话系遮晒格仔啦，跟住声音经过特别处理啦，所以基本上大家系冇可能认到佢啦，这个我是答应了他一定要这样做的。那这个第一样东 西。我认到他。 你认你的头。你不要这样说，害死我。 不会。 那跟着这个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就是他很怕麻烦，所以他说这件事摆在他心里面真的十几年。他 even 未跟他爸爸妈妈讲过这件事。所以他身边的人呢，很亲的朋友呢，他讲过一两个。但是那两个朋友都是即是半信半疑呢。你话俾我听，我见到个外星人企喺床尾喎，点搞呢？ 係囉。 同埋佢嗰样嘢几有趣，就係佢瞓醒觉，佢喺个碌架床係倒转咗瞓呢。咁佢话佢从来都唔係咁样嘅。咁我同佢嘅对话入面，中间呢个对话都有，其实录音就只係嗰廿零分钟啦，咁但係整个对话其实都有成个几钟头。咁喺呢个几钟头入面，我不断喺度观察緊佢嘅反应，我不断观察緊佢嘅说话，同埋一路去核对返佢所讲嘅嘢，就唔存在一啲讲大话嘅前言不对后语啊，或者係讲先前讲咗嘅嘢同后面再讲嘅嘢又唔同啊，甚至佢嘅眼神啊，我首先我唔觉得佢係一个精神有问题嘅人，因为佢讲嘅嘢好清晰，佢亦都好直接。譬如我问佢嘅工作啊，咁佢都好直接可以讲到俾我听。咁甚至我同佢倾偈嘅时候，我问过佢一啲嘅问题，后面我仲要炸低去唔记得咗再提返，佢就佢係即係佢夹得返嘅，就唔至于夹唔返。同埋佢有啲位佢真係睇唔到或者唔清晰嗰啲呢，佢好直接话俾我听。嗱，我要强调多一样嘢，正话嗰个访问佢大约就讲咗佢啲皮肤好似啡啡灰灰咁嘅色啦。咁跟住其实佢之后呢，佢返去再认真諗过呢，佢之后再 send 咗个 WhatsApp 个 message 俾我。咁即佢都再强调多一次，佢唔想修正一下，就係佢唔敢肯定个颜色係乜，因为始终当时实在太黑。咁所以佢唔想误导个 听众或者一个观众、所以他后来再修正多一次，那个颜色呢我不肯定，因为当时太黑了，我不敢肯定他是灰色还是啡色这样。 他都是一个很负责任的备访者， 他负责任的，他后来就是 WhatsApp 给我、希望我讲这个讯息出来、就不要说好像即是你明白、即是香港始终的人是这样的嘛，喂你咁夜咁黑黑掹掹，你又睇到，咁你又唔知人哋屋企个 setting 系点，或者你又唔知人哋屋企对住个环境系乜嘢，所以你点样可以知道冇家 庭？喺呢度我想问，即系头先我听嘅时候，如果我想象我自己系阿乐咧，我就会觉得即系屈埋咗好耐，直至到而家揾到一个节目啦，揾到一个啱嘅平台啦，可以喺 NJ 13嗰度去讲出嚟啦、因为你话我想去是但一个节目，或者系同任何一个媒体讲、可能都未必有人信，但系你话 NJ 13起码。主持、聽眾、所有人，佢哋都係會有呢個傾向，係相信UFO， 相信外星人。所以你講嘅時候咧，佢會更加、即係好似有個共鳴，係揾到知音人去聽佢講嘢。咁但係我就想問啦，即係咁多嗱，雖然係咁多年前發生啦，咁頭先即係話個訪問嘅時候，佢同你傾偈嘅時候嗰、那個心情，佢係會係好驚啊，好開心啊，定係佢有冇咩感受、 其實呢佢自己都講話呢即係隔咗咁多年呢，佢再講返個 case 出嚟，其實佢已經即冇乜感覺，同埋都過咗咁耐。咁亦都係因為我見到佢而家個心情呢都相當平靜嘅，即係都幾平復，即係唔會話仲有激動。上次馬小姐嘅 case 呢，就我第一次同馬小姐見面嘅時候呢，佢係好激動嘅，佢係好驚嘅，甚至我同佢通電話佢係驚到喊嘅。咁但是今次呢个 case， 阿乐呢佢就相当平静，因为毕竟都系十几年前嘅事、而且佢都强调咗一样嘢，就系净系嗰次经历之后呢系冇再有其他嘅经历、即系再冇有类似咁经历冇啦。反而仲有一样嘢呢，就系佢有啲位系讲得好实在，例如我问佢，我话你肯唔肯定当时唔系发梦，佢话肯定当时唔系发梦，其实好清醒嘅、当时醒嗰下。而且我亦都問咗佢，即係問過佢，即係咪後我又問我問過佢，你有冇即係一啲飲酒啊，或者係一啲食一啲毒品嘅習慣呢，或者係一啲迷幻藥嘅習慣呢，咁、或者係咩都好啦，傷風藥有冇食都問大㗎啦，咁佢都話冇喎，即係當時係好清醒，而且佢屋企都管教得好嚴，所以好早佢又要上堂瞓覺，亦都係習慣咗。Even 成個對話入面呢，我唔觉得佢係有作古仔嘅口吻。即係你作古仔嘅睇到㗎嘛。 我唔係一个外星人 UFO 嘅迷到呢，可能自己作一个故事出嚟呃自己，就唔係呢一种啦。 不过我想讲俾大家呢，其实呢佢原来都唔知道 MJ13 係访问个马小姐呢件事。佢、只不过就係、即係睇完 Big Boys Club 知道我係对 UFO 有一啲嘅少少嘅认识之后呢，咁佢就觉得啊，不如同呢个人讲啦，咁佢会即係可能呢个人会信佢。咁然之后佢就再喺 Facebook 嗰度联络我，就出咗个post。咁 even 而家到而家呢一刻呢，大家唔使揾啦，我係未 at 佢，因为我等我爆晒。第二佢係未 at 我㗎，所以我哋只係靠一个 Facebook 同埋一个电话嘅通讯，所以大家冇辦法揾到佢係边个。Anyway， 算啦，唔好揾啦。 唔好揾啦，第二件事呢就係讲俾大家听，有可能係真。好啦，咁但係啲听众可能都会问我，咁卓飞你会点 follow up 呢？会唔会同阿乐做有 好似 马 小姐咁样。 係啦，安排做催眠啊咁样。咁我就同阿乐讲咗一样嘢嘅。我话嗱，其实而家 up to now 你都生活都好正常，即係亦都冇咩好大嘅困扰，即係有啲人係譬如俾有啲外国有啲人有啲 case 同外星人接触过，或者俾外星人老拐过之后，佢哋会有个 phobia 嘅，即係例如 恐惧症， 即 係惊咗影响到佢。 係啦，成日发恶梦，可能会见到啲嗰啲叫做咩猫头鹰啊、昆虫啊或者螳螂啊，因为嗰啲样似外星人样啊，咁佢个脑入边，即系佢个思想入边咧，就会将一啲类似嘅嘢即系拼埋咗一齐。所以当佢见到啲猫头鹰啊、螳螂啊或者昆虫嗰啲样啊，或者一啲蜥蜴咁样嘅样嘅时候咧，佢会好惊，到惊到系即系所谓惊到系嗰种恐惧症，系惊到 崩溃 咗啊，喐唔到啊，震晒啊咁样，佢冇呢啲嘢噶。咁我话如果你生活上都冇呢啲咁嘅影响，或者冇呢啲咁样嘅后遗症嘅话呢，其实我就建议佢唔好搞嘅、即係唔好再做其进一步嘅催眠。 即係因为如果做咗可能有啲佢面对唔到嘅真相。 你如果真係催眠啦，即係当佢而家係发梦咁就算啦，咁你过咗呢段日子之后，咁你而家冇事嘛，咁你发梦会当係发个梦囉，咁就继续生活落去啦，冇问题嘅。但个问题就係你而家唔记得呢啲嘢，但係如果你透过催眠，What if 你喺催眠嘅过程发现咗自己，哦，原来上咗去太空船度见翻晒呢啲外星人， 呢啲咁樣外星人個樣，而且仲要係見到呢班外星人嘅時候，仲要可能做過一啲比較恐怖一啲嘅實驗嘅時候，佢點樣去面對呢？咁我就解釋俾佢聽，即係如果你冇必要唔好面，即係當然喺我的角度嚟睇，我係一個記者嘅角色，我梗係好想去 follow up 呢件事啦，係咪？因為我都覺得呢件事係有得跟進落去，我先要喺度俾大家睇噶嘛。是不是？但是当然我梗係好想攞到更加多料。喂，如果我攞到多啲料，佢真係再同外星人有接触，我经佢同意之下，我可以出到本书喎，你咁样。是吧？但个问题就係、是、同时间我要企一个比较即係理性啲嘅角度去睇，或者係人道啲嘅角度去睇嘅时候，我就觉得如果你而家好地地就无谓去再搵咁多嘢啦。即係除非你中间同我讲完之后，跟住今晚返去又俾人又老拐过， 就去警告佢，你唔好爆嘢啊，僆仔！ 如果真系咁样，咁就你要真系做个催眠，去了解多啲发生嘅事。但如果唔系，我又觉得唔好搞。咁所以而家呢个 case， 当然我同阿乐讲咗，咁阿乐佢都要考虑下，即系会唔会再做进一步嘅调查。咁我估计佢都唔会嘅。咁所以嚟到呢一度，我就当系嚟到呢一度咁就算啦。 好啊， 好吧，够钟啦噃。 好啊。 好啊，咁不过讲一句， 系啦，讲句咩？ 你讲咩？ 你讲先， 你讲先啦。 唔系，你讲先。 我想讲一句，其实刘陆咧，下个礼拜咧系会再翻嚟。 系正正就想问你呢个问题， 系咩？ 系啊， 你想话下个礼拜唔得闲？ 唔系，我想问咧，其实我哋而家嗰啲视频同埋嗰个节目， 你谂嘢讲咁样， 唔系啊，真系噶，因为我有，譬如我之前我哋做咗几集啦，我通常我都有上去睇翻啲听众嘅留言嘅，即系呢个论坛啦，咁嗰度都会有啦，咁但系譬如而家呢个节目，咁我系边度可以睇到佢？ 哦，系呢样嘢要提一提大家，啊，你真系醒目，估唔到，劲吓，估唔到咁耐冇见，嗱，以往咧咁啊喺 我有回噶。嗰啲 post 全部好多，通常讲嘢我都 系 回你噶， 系咁你要咩啦？嗱，大家咧就喺先前咧就应该喺圆网台嘅时候咧，咁就喺翻圆网台讨论区啦。咁因为而家将 MJ 十三抽咗出嚟，咁亦都其实有个原因嘅，就系因为我哋做咗视频啦。另外一样嘢就系因为圆网台个我哋 MJ 十三咧就成日都整冧咗圆网台嘅 server， 咁所以点解我哋要选决定要抽翻出嚟嘅原因，呢个系其中一个原因。咁抽翻出嚟，咁去边度讨论咧？系咪要闹卓飞，要闹刘陆？咁点 赞我？咁点咧？ 系啦，要闹卓飞同赞刘陆，咁点做咧？咁样咁，所以咧，我哋咧亦都系开咗另外一个 Facebook 嘅 group， 咁就系一个叫 MJ 十三 Official Forum， 即系一个叫做官方嘅讨论区啦。咁有个 Facebook 嘅，咁而家嗰个 Facebook 条 link 咧就系喺前面呢度，嗱就系、是、打咗出嚟啦，而家。就喺荧光幕嗰度打出嚟，系啦。咁你可以去翻呢度咧，咁就可以 log 即系登记啦。即系唔使登记，即系你要 join 呢、這个。 你有 Facebook 就可以去。 你有 Facebook join 咗啲，咁梗系啦，大佬，起码边个闹都知啊嘛。 咁就可以系，即系记名式、啊。 喂，无谓俾人大佬以前方龙俾人闹到狗彩噶嘛，俾人闹到狗血淋头都唔知佢系边个嚟。咪而家啱啦，你闹得嘅。但 可以追究你啦， 出得嚟行，二咗要还，所以咧就睇翻呢个用 Facebook 登入去咧，咁你就可以喺嗰度留言。我哋每一集都会摆翻一个 post 喺度，咁所以每位朋友都 我睇噶，每一个我都睇嘅，小心啲讲嘢。 你会回噶嘛？ 系啊，我就话本来我就话，睇下反应，睇下点啦，睇下下集又讲咩，又睇下点啦，咁样样噶嘛。 仲睇下集又嚟噶啦， 即系阵间就要录啦，可能 唔系，一定唔系，好啦，我好攰啊，唔好啦，今日好攰，我哋下集先，下次 有咗啲嘢要唞下嘅， 系啦，冇错，几个月啦已经 ，OK，好，咁下个礼拜继续 MJ 十三，咁啊继续可以喺呢个讨论区呢度留言俾大阿刘陆啦，赞下佢啦，等佢开心下啦，佢几廿年未有人赞过啦，已经 成日都有嘅喎， 系咩？ 系 我唔信， 好开心，我自己好自满。 好啦，唔讲废话， 好， 下个礼拜继续 MJ 十三，系咁，拜拜。 拜拜。